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温暖，早晚沿岸有雾，下周中期天气稍凉。而家嘅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82%。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香港鄰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島東南沿岸及北部灣以南吹強風。天氣概況：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至東北風5至6級，初時間中7級，有一兩陣微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東至東北風6至7級，初時間中8級，海有大至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风4至5级，初时达6级，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系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稍后沿岸部分地区有雾。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7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14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6,121点，跌96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023点，跌10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2，日元106.14，瑞士法郎0.945，澳元0.662，加元1.341，新西兰元0.631，人民币6.938。英镑兑美元1.296，欧元兑美元1.12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70.54美元，卖出1671.14美元。呢一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清洁龙阿德，在香港住了咁耐，我信冇嘢系唔得，香港人做得、玩得、食得，清洁香港咁简单嘅事，点会话唔得啊？处理大件细件垃圾都得，自己嘅垃圾自己处理，实得。垃圾唔好抌出车外，梗系得。总之乜都得，我阿德得，你哋都得。香港系我哋嘅屋企，人人都可以系阿德。清洁香港，人人都得。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6:08嘅时间啦，咁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咁啊，直播室入边今天早上咧，继续啊，首先咧有白权浩喺度陪住大家，喺17度嘅气温底下，相对湿度82%嘅一个早上，咁啊，同大家一齐咧啊倾下偈嘅，咁啊，今日朝头早继续有我喺度啊，各位听众早晨啦、啊！ 晨光每日一格。

首嘅作品李克勤加上容祖儿，刻不容缓。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出边嘅室外温度17度，相对湿度82%。各位听众早晨啊！而家大家咧成日都会喺好多嘅，譬如平面上面啦、海报啦，或者网上面都有机会见到，系啦，都有机会见到嘅，系咩咧？我哋成日讲嗰个嘅二维码 QR code。二维码而家的而且确咧系用得几广泛噶，咁只要咧攞住个镜头扫一扫，然后咧就可以咧得到好多嘅相关资讯，无论系连结网站甚至乎有啲内地嘅付款方法咧，都系有一个嘅二维码。网上面咧亦都有好多嘅二维码系我哋俾钱嘅，差啲唔记得咗添，因为我都唔系经常喺网上面买嘢啊。二维码的发明到底是怎样的呢？二维码是由日本人发明的，原来我相信很多人都不会相信，因为我们的了解里面，全世界基本上用得最多的好像就是中国，他们用二维码的方法可以说用到出神入化。事实就是这样的，二维码是由日本人发明的，不过咧，将佢可以话发扬光大嘅咧，又唔系日本。起初咧，日本当佢哋使用二维码嘅时间，大多数咧都系同一啲网址去到连结，令到咧就系大家去到登入某一啲嘅网站嘅时候啦，可以更加快。嗱，呢个技术咧，可以话当其时一出嘅时候都非常之特别噶。最早咧，其实就喺1994年。咁系一间公司嘅研究员叫做袁昌宏去到发明出嚟噶。当其时咧，发明二维码嘅目的系为咗解决当时日本嘅产品分类整理嘅问题。不过咧，好奇怪，原来当呢一间嘅公司啊发明咗呢一个嘅二维码之后咧，就宣布放弃咧就行使二维码嘅专利权。转而选择咧开放俾全世界去到用，因为佢哋希望将二维码咧带俾人类嚟得更加方便、便捷，同埋带俾大家咧可以一个更加好嘅生活。不过咧，当二维码开放之后，并冇好似咧就系中国咁流行，而系类似咧就系条码一样，即系我哋成日讲嗰啲 Q 嗰啲巴曲啊，用喺呢个产品上边。好啦，喺国内二维码最早出现咧就系一啲嘅网上边嘅软件啊，通讯软件啊，当其时咧都系为咗扩展啊线下加呢啲嘅好朋友啦，嚟得更加方便，于是乎咧就采用咗二维码啦。而家咧发展嘅程度当然相当之大啦，可以咧就系推动埋一啲网上嘅网购平台。二维码嘅功能其实亦都相当之多噶，普遍嚟讲，我哋就知道可以我哋数码付款啦，加好朋友啦，或者扫一扫咧，去到登录某一啲功能嘅。除咗呢啲功能之外啦，咁二维码方面咧，仲可以领取一啲网上边嘅金钱啦，令到呢个二维码咧可以话用得更加出神入化。而家喺我哋生活入边咧，都多咗好多嘅二维码去到用啦。你又会唔会已经咧就系习惯咗用呢一种嘅方式咧？我自己咧，其实虽然发明咗咁耐啊，但系咧用咧都系仅仅限于咧就系得闲加一个朋友啦，又或者咧系用呢一个嘅二维码去到得到一啲嘅情报，打开呢啲嘅网站。我咧就仲未发展到去用二维码 俾錢嘅。不過咧，睇翻呢一個嘅二維碼嘅發展啦，都係一個咧非常之大嘅發明嚟噶。可以話啦，某程度上嚟講，雖然發明嗰間公司咧就已經咧就冇話有一個獨有嘅專營權喺度，因為佢自己放棄咗啦。但係咧，憑住佢發明咗呢一件事出嚟咧，亦都可以令到更加多嘅人有一個更加便捷嘅生活。这个作品来自他是叫做邓小巧四大发明。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的气温大概21度啦，吹和缓至到清劲的东风，咁啊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噶。展望啊，未来两三日天气温暖，早晚沿岸有雾，下个星期中期啦，咁啊天气亦都会稍凉噶咯。而家17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2%，各位听众早晨啦。 Happy Happy Friday， 晨光周末好去处。 设计呢个环节嘅时间咧，咁啊当然希望啦，每逢去到星期五嘅时间，亦都咧可以为大家咧带嚟一啲啊星期六日有啲乜嘢好去处嘅地方，咁啊等大家咧可以一家人啊出去咧散下心啦。不过咧而家咧就叫做疫情啊比较上咧就系紧张啦，唔好周围去啦。咁但系点咧？系咪留喺屋企咁啊？个个发晒毛啊？唔使嘅，都谂咗一啲嘅得意嘅活动咧，特别系如果有小朋友嘅，可以试一试呢个亲子活动，自己玩一个咧就系亲子嘅厨房，有一啲简单啲嘅食物咧都可以咧就系送俾大家作为参考嘅，例如系啲乜嘢咧？例如咧就系整披萨啦，小朋友咧特别中意帮忙咧就系猜面粉啦，以及咧就系搓面粉放入去放啲料喺上边，跟住放入去呢个焗炉嗰度焗嘅。而且出嚟嘅时候啦，咁大家一齐食嗰种嘅感觉咧，仲特别甜美同埋开心。佢哋一定咧会一路猜嘅时候，一路咧有好多唔同嘅问题，亦都好期待自己嘅食物。一个嘅 pizza 已经可以咧就令到佢哋咧玩咗半日噶啦。而且之后仲唔需要咧就系同佢讲食快啲，食快啲，食快啲。佢哋咧会自己自动自觉噶，好快脆咧就食晒台上面自己有份做嘅 pizza。簡單啲嚟講啦，入面用嘅材料其實呢都係好簡單嘅啫。火腿可以自己着量啦，可以搵一啲三色椒啊芝士啦番茄醬。你都可以呢就係加一啲嘅梅花薄肉片。你鍾意嘅特別少少嘅可以落一啲譬如韓國嘅泡菜吊下味又得。中筋嘅麵粉啊水啊酵母粉糖同埋鹽呢啲呢其實網上面都好容易搵到呢啲嘅烹調方法㗎啦。少少嘅提议，希望大家星期六日嘅时候可以同屋企人一起玩一下整披萨啦。呢位朋友呢叫佢焗一个披萨出嚟，佢无论係落芝士粉切番茄做乜嘢，隻眼都係睇住个披萨。 静静地伴着在天风，夜幕下坐着在看海，因为爱这种能耐，熟络地共聚旧时去，热闹后道别闹时间都是爱，交织了盼待。若是落泪，谁为你抹掉泪？急风中狂潮，安心中入睡。哪怕这世界结了霜，默默地为日后设想多无常，都遇上一直是谁幕后再发亮。你别痛，哪个会紧张？在建造路上受了伤，祝福你，鼓励你，信任你。转身一刻，爱会再长。累极后，静待是暖汤。落败后互望未歇风，因为爱懂得去寄望。若是落泪，谁为你抹掉泪？急风中狂潮，安心中入睡。哪怕这世界结了霜，默默地为日后设想多无常。一直是谁幕后在发亮？你跌痛，哪个会紧张？在竞逐路上受了伤，祝福你，鼓励你，信任你。这世界结了霜，默默地为日后设想多无常，都 遇上，一直是谁幕后在发亮。你别痛，哪个会紧张？在竞逐路上受了伤，支持你，保护你，一路奉陪，就是没退避。哪怕这世界见了伤，默默地为人后设想，多无常都遇上，一直是谁幕后在发亮。你别痛，哪个会紧张？在竞逐路上受了伤，搀扶你，鼓励你，信任你。转身一刻，爱会再长。 好似呢首歌曲一样，霆锋嘅《善良》。一路小朋友整个 pizza 嘅时候，鼓励佢啊，帮下佢，咁啊就可以见到佢一个善良嘅笑容啊，展现喺你嘅眼前出边啦。谢霆锋嘅一首作品《善良》，出面室外温度系17度，相对湿度81%。呢个时间啦，先听听6:30钟嘅新闻简报，转头咧黐住心机，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香港电台由郭婷晶报道新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现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仍然未去到全球大流行的地步，但已经出现令人忧虑的迹象。谭德赛批评部分国家在疫情威胁之下，未有表现出足够的政治承诺水平，一些国家只是将应对疫情的工作下放给卫生部门处理，而不是全国一起应对。他称赞中国和美国分别由国家主席习近平、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彭斯领导整个政府应对疫情的做法有成效，呼吁每个国家采取快速、大规模和果断的行动控制疫情。另外，世卫官员回应香港有九只验出对新型冠状病毒呈弱阳性，认为未有证据证明病毒出现人传狗或者狗传人的情况，但会同港府密切联系。有报道指出，汇丰在英国伦敦金丝雀码头的总部有一名研究部门员工在过去的星期日不适，之后确诊新型肺炎，目前在屋企进行医学隔离。汇丰要求部门过百名员工要改为家居办公，整个办公室要彻底消毒。汇丰表示总部仍然如常开放。日本政府宣布，由下星期一起至本月底，包括港澳在内的中国及南韩旅客入境之后要隔离14日，旅客只能乘坐到成田或者关西机场的航班，禁止从海路入境，又要求旅客在日本期间不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特区政府表示，接获日本驻港领事馆的口头通报，有关对进入日本的香港居民所采取防疫措施的安排，具体详情仍然有待日本驻港领事馆进一步解说，特区政府会密切跟进。另外，日本政府将会由下星期一起暂停对香港特区护照持有人的免签安排。特区政府连续两日派出四班包机，接载469名滞留湖北省的港人，仍然有3000多名港人滞留当地。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表示，下星期再派包机到当地接载港人的机会不大，因为事前要做很多准备，亦都要同当地政府协调，要按实际需要和可行性考虑。接载距离是其中一个因素。例如恩施距离武汉460公里，车程要7小时，涉及的情况更为复杂。另外，一名滞留在恩施怀孕10周的港人孕妇小产，聂德权和随行的入境处处长曾国卫都表示已经得悉事件。曾国卫说会尽快了解该名孕妇是否属于求助港人的个案，之后会提供协助。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 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温暖，早晚沿岸有雾，下周中期天气稍凉。而家嘅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用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6:35啦，咁啊，继续都系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咁啊，仲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出边系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咁啊，直播室入边啦，继续咧都有百元路陪住你哋一齐揭揭报纸啊。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香港咧系一个石屎森林，咁但系咧，我哋仍然可以喺呢一个嘅石屎森林入边揾到好多咧，应该出现喺自然界嘅物种，例如雀仔啦。我自己咧都好中意其中一种咧，唔系麻雀，就是、叫做小白鹭。香港观鸟会啊获得渔护署嘅批准，喺2017年起啊，咁啊为15只嘅小白鹭带上一个追踪器。这个追踪器呢就好像小白鹿背着个背囊那样，那我背囊呢又见到有个太阳能板，太阳能板呢就是一个追踪器了。他们都是首次以这个定位追踪装置就研究这些小白鹿移动的习性，发现4只就在新界西北鱼塘捕捉的小白鹿带上追踪器1年或者以上，当中2只呢，哎呀，原来他们全年一年365日都是住在香港的，可能拿了身份证。夏天就会留在后海湾的天然泥滩，以及就鱼塘栖息和觅食。另外2只就以安徽省合肥市就为繁殖的地方，但是他们冬天也都会回到香港新界西北的鱼塘栖息，反映保育鱼塘湿地的重要性相当之紧要。嗱，呢一个嘅 GPS 啦，重量咧系仅仅12克嘅啫，占咗咧就系小白鹿体重嘅3%以下。每一日咧可以记录嘅12个 GPS 嘅位置，咁啊孭住个小背囊啦，咁啊等我哋人类咧就可以知道佢哋嘅习性，从而知道明白点样可以咧为佢哋保育嘅工作做得更加好。其中2只剛才解釋過了，分別就在同年的3月底以及5月初就開始飛，開始遷徙了。飛行3日就跨越1000至1200公里，就回到去內地，不知道是不是他們鄉下了，安徽省的合肥市附近一帶的農地，分別逗留29日和122日。專家估計前者是因為繁殖失敗，於是乎就再轉移去到其他濕地那裡覓食或者是繁殖的。成功咗嗰个咯，咁啊，梗系留得耐啲啦，系咪？如果留喺香港嘅话咧， 活动范围围绕是后海湾一带的泥滩和鱼塘，范围由南生围、米埔自然保育区至到就是深圳湾的红树林。除了就是显示部分小白鹭是全年留港栖息的一种物种之外，亦都反映着后海湾一带的湿地拥有着就是相当之丰富的资源以及就是食物，啱佢哋在那度觅食啦，仲可以瞓下觉啊繁殖嘅。所以咧，我哋有時去呢一啲多小白鹭出沒嘅地方咧，都要特別留意住我哋嘅活動啊，會唔會影響咗嗰度嘅生態咧嚇？ 如人情傲氣輕笑，憤怒滿世上，不惜心內有。那美丽形象，愁情恨怨皆多，你自无奈，几许领略到美妙蓬莱。从来莫说悲忧，美梦我心内，纷争不属我，快乐犹在。全无害怕惊慌，我满怀希望，今生将尽放，世事全忘。啊哈，我要飞往天上，啊哈，像那天鸟翱翔，啊哈，那里充满希望，啊哈，找那温暖太阳。为再感悲伤，意志是力量，理想与豪气，美丽崇尚。如与仇恨化轻烟，世上无波浪，请君将怒愤怨恨全忘。啊哈，跟我飞往天上。 呢位作品嚟自卢冠廷卢老嘅《天鸟》，今日星期五啦，一样有得唱 KOL， 听听咯。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拼搏辛苦，小白有冇啲小品味介绍下？ 放心啦，我哋职场后花园一定帮到你啊！好啦，嚟到朝头早啊，职场 KOL 入边咧，咁啊，职场后花园，哇，今日呢个后花园。唔同晒，要即刻 call 翻安安出嚟先。早晨啊，安安。 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系。今日呢一个喂，职场后花园好似唔系好啱题。今日呢个 点啊？ 职场海鲜土啊，叫咗。 系啊，好得意啊！我咧今日我哋讲嘅蟹爪兰，其实咧系我星期六日咧都好中意去睇下花嘅。 喂，正啊！咁净系讲呢一个咧蟹爪兰个名咧，我都已经即刻想问一问你先，问咗嘅你先慢慢解释啊。 好啊。 蟹爪又。我有蟹脚啦，有蟹钳啦，好似唔系好贵有蟹爪喎、 啊。呢个系蟹爪嚟噶，我 send 俾你嗰张相，你见到咧，即系蟹钳啊，蟹爪咪即系蟹钳咯。 咁点解唔叫蟹钳兰咧？喂，蟹钳兰都几得意啊！ 你可以叫蟹钳兰，你翻去搵下应该都佢都好回答你嘅， 系嘛？喂，可能真系翻去有人叫蟹钳兰、啊， 人哋叫做 crab catchers 啊，即系其实佢属于私人掌科，因为咧，其实咧，佢我哋咧，叫佢系母叶嘅，佢就好似一块茎咁样，即系私人掌咪多肉好厚嘅，肥嘟嘟嘅嗰块叶咁样嘅、 嗯， 我哋叫嗰个系茎嘅。咁呢个蟹爪兰咧，就系嗰个茎嘅中间，即系嗰肥嘟嘟嘅好厚嘅一块类似叶形嘅绿色嘅茎里边咧爆出嚟，爆嘅花咧就一粒一粒。 首先出爆出嚟嘅时候一粒立体嘅圆形啦，跟住慢慢慢去生花嘅时候生长嘅时候就好似个蟹爪咁样嘅形。 哦，咁 佢好多隻颜色， 佢喺嗰个叶上面生啲粉红色嘅花出嚟咁样。 嗯，系啊，其实佢好中颜色嘅。咁我买咗嗰个咧就系、是、桃红色。咁、其实佢有白色啦、橙色啦、粉红色啦、紫色嘅。咁其实当日我都见到有橙色嘅，不过我见到有粉红色或者桃红色嘅，我通常都会买。我中意红当当嘅嘢，咁、咯，系啦、啊。佢属于你我一讲话佢属于仙人掌科嘅植物咧，就知道咧佢系点样咧，就系、唔可以太多水啦， 同、埋多肉嘅。 是啊是啊，咁係多肉嘅，厚嘅，成棵嘢都，你见到冇叶嘅，成棵嘢每一件嘢掂落去都係硬骨骨嘅，都係厚嘅。 咦，咁 勁嘅厚。 如果照你咁讲嘅话呢，咁即係其实佢粉红色嗰啲我哋叫花啦或者蟹爪呢生出嚟嘅时候佢唔係喺叶嗰度生出嚟㗎喎，係咪呢？ 其实係啊，其实喺个其实呢我哋叫绿色嗰部分我哋唔叫做葉嘅，叫做茎嘅。咁其實都有人會叫做葉嘅，但係我哋其實正確呢個唔係葉嚟嘅，係屬於佢茎，即係話佢花茎咧。咁係好似玫瑰花嗰啲花茎咪好幼嘅，佢呢個花茎咧就好似葉形咁樣啦。咁咧佢就玫瑰花嘅花茎咧就一支好似圓筆咁樣，跟住支花就喺頂嗰度生出嚟啦。咁呢個咧就係、個花茎咧就好似一塊肥嘟嘟嘅葉咁樣。咁花咧仍然都係喺呢個肥嘟嘟嘅茎頂上面生出嚟嘅。咁佢個花咧都係肥嘟嘟嘅，即係個花瓣咧都係厚，比正常花係厚啲嘅。 係，我哋望上去咧就以為嗰個係葉啦，原來嗰個咧就係茎嚟。 係啦，其實係仙人掌科嘅茎嚟嘅。咁所以咧佢一樣係會儲水嘅，咁其实佢咧亦系好得意啦，好可爱啦，同埋有观赏价值啦，一样咧都系亦都系嗰啲啦，植物就一定系夜晚黑嘅时候就会释放氧气啦，吸走嗰啲二氧化碳啦，咁啊对于嗰、那个环境咧，家居环境又可以净化到咯，呢个其中一样嘢咯。 系我都想问一下咧、其实我哋而家成日见嗰啲仙人掌啦，我哋或者由细到大认知嗰啲就好多次嘅。咁我就咁见呢一个咧，蟹爪兰咧，其实佢又唔系话好多次，啲叶咧就真系一大块好大块嘅叶嚟噶啫。 呢个系个重点，点解你会知咧？就系佢冇叶，佢呢个茎咧系仙人掌科，仲系冇刺噶。 系啊，我就系见到你话仙人掌科，我觉得佢系嗰啲好肥大嘅万年青 feel 咁样嘅啫。其实 佢系咧冇刺嘅仙人掌科嚟噶。咁佢嗰个茎咧系滑噶，所以系 鸵鸟，即系鸵鸟，唔识飞嘅鸟类。 系，同埋佢多分支咯，成堆咧，其实啲盆花里边咧，其实都系好丰富噶。即系有阵时候啲花咧，咪见到，好似疏疏落落啊，买一盆盆栽翻嚟。但呢个咧，本身你买翻嚟嘅时候，就算你开咗花、未开花或者准备开花嘅时候咧，起码你都会见到好丰富嘅一啲叶咯，厚嘅叶咯。你咪当佢仙人掌咁样，未开花。咁但系开咗花咧，个顶咧就好似一个一只蟹爪伸出嚟咁样。咁我其实我已经我买咗第四日啦，咁其实开花都好快。第四日里面咧有两朵花已经开咗个花型嘅时候咧，就真系变咗成朵花咁啊，即系五块花瓣咁样花。个过程咧就好似一只蟹钳咁样嘅。 系哦，咁佢嗰个花瓣开咗之后咧，其实我觉得都几靓，好似嗰啲烟花卜一声爆出嚟嗰种感觉。 冇错啦，好靓嘅，其实呢个几得意噶。咁其实平时咧冇乜留意，咁我觉得依个系当做啦，因为我见到佢咧有几箱摆喺度，咁即系话应该大家都可以，我见到嘅嘢大家都应该会见到，因为唔会净系得一间有得买嘅，系啦。咁大家淋水嘅时候唔好淋咁多咯。呢、个天气系几好嘅。 系，需唔需要咧？就系晒太阳噶，咁佢都叫仙人掌啦。 嗱，太陽嗰方面咧就有啲都係佢好多技巧嘅。咁其實我先講淋水先啦。咁淋水咧，春夏即係呢啲時間咧，其實都唔使點淋啊。譬如今日呢兩日可能係潮濕啦、落雨啦，咁咧就唔使成日淋噶啦。咁等佢個泥咧係乾先至淋嘅。 哦， 因為好似仙人掌科咁樣，日日淋。 攞隻手指插入去嗰啲泥入邊，睇下泥入邊係乾定係濕咁樣。 都唔使插入去，你摸喺个面都 OK。你见到佢系你 feel 到佢哇咁干嘅，咁你就开始要淋。一淋嘅时候咧，就由头淋到落脚。系啦。咁平时就唔使话经常淋。 淋湿埋佢嗰啲叶啊，嗰啲茎啊，嗰啲咁样。 系啦，咁淋叶个茎咧就要喺夏天嘅时候先淋嘅。夏天因为水蒸发得快咧，咁咪就要去绿色嘅部分咧系喷水嘅。 系。 咁春譬如呢段时间春秋呢啲时间咧，就唔需要。 呢段时间唔系秋啊，春啊。 我讲紧春秋都系嘅、 哦， 春天同埋秋天嘅时候咧，都系保持佢湿，佢泥土本身有湿润啦，咁、可能系两三日先淋一次水嘅。咁、冬天咧就会可能淋多啲，因为比较干啊，咁你就要淋透佢啦。咁其实而家应该系春天啦，咁、所以就唔使成日淋嘅。咁如果淋水嘅时候咧，可能系拣某啲时间啦，例如拣朝头早到下昼四点前啊呢啲时间咯。 嗯， 系啦，咁太热嘅时候就不适宜嘅。 系佢而家咧就有好多嘅，我哋见到呢个蟹爪兰，其实嗰啲叫做茎啦，我哋网络就好似叶嗰啲茎咧，其实佢哋都好肥大噶。咁要咁肥大咧，除咗系有足够嘅水之外啦，其实营养都好紧要。我栽种佢嘅时候，需唔需要咧就系好多嗰啲营养液啊，或者施啲唔知咩肥俾佢咁样咧？ 要其实呢春天嘅时候呢就佢会特别生长得好啦，咁你就要施下啲叶肥嘅，係叶肥。咁咁如果係夏天嘅时候呢，其实就唔需要再施肥㗎啦。咁施肥之前係都有个技巧嘅，其实大家呢唔好淋到湿晒，譬如噴完水之后跟住施肥唔好。其实施肥嘅时候呢之前呢係唔好淋水，泥乾嘅时候先至施肥，如果唔係你会冲走嗰啲营养嘅。咁係其实嗰个泥土要乾嘅时候先施肥嘅。咁其实呢段时间我哋叫施叶肥。咁点解呢？其实施肥呢就唔係话一樽营养液呢就可以万能嘅，当然都有呢一种啦。咁但係如果你想好嘅话呢，喺呢段时间佢叶嘅生长是比较快，即是茎啊，绿色的部分，咁你就要施叶肥啦。咁如果你话到佢系生花嘅时间咧，咁咪就施花肥啦。 哦，都有分噶。我点样可以就嗱？佢已经本身出咗嗰啲叫做红红地色嘅嗰啲类似花嘅嘢喺个头嗰度啦。我已经见到佢有第二只颜色嘅花咧，即系譬如有头先阿安讲嘅，譬如桃红色咁样啦，我就即刻要转嗰啲就系花嘅肥，就唔系其他嗰啲啦。 其实咧，有几施肥真的很有技巧。如果其实你见到它已经开了花呢，其实就不适宜再加肥料的了。 如果不是花就很快谢了。 是啦，加肥料的时候就谷那个花去，即是谷它生长爆个花出来的。那譬如你见到已经开了花呢，就不需要再落花肥的了。不需要令到它很快，都是自然去生长。如果你不开花的时候呢，你需要加花肥的。譬如那棵嘢好矮嘅，你要先生葉嘅，咁就落葉肥。咁所以落肥料其實都要唔同，好似養狗仔咁唔同階段。零至三個月咩咩咩咩 狗糧，係 啦係啦，你好清楚。即係其實有呢、這個。其实有呢样嘢嘅，不过而家咧，我哋比较繁忙嘅生活咧，可能就未必会咁着重。有啲就会话，呢只嘢系乜都有齐噶啦，你落呢只就 O K， 综合嘅肥料啦，有一支沟埋俾你噶啦，你唔好理咁多，你就都可以淋噶啦。咁即系都有呢一种咯。 系佢， 但系以前就唔系， 系佢除咗有呢个桃红色之外啦，佢仲有啲乜嘢嘅颜色可以俾我哋听众谂下选择下咧？咁样 白色啦、橙色啦、粉红色啦、紫色啦，其实大部分花红色、粉红都一度会有噶啦。白色、橙色，我嗰日就见到有橙色嘅，其实紫色都有嘅。咁啊，咁 其 实 橙色， 橙色其实几靓嘅，不过咧有阵时咧都系脱离唔开自己嗰个 comfort zone， 成日觉得我花园系要粉红红，即系知个人啦、啊，系、 哦、 你可能有啲人就系紫色，见亲会买紫色，我见亲粉红都要买粉红咁样咯，系啦，咁晒太阳嗰度咧，记住咧就系、是都唔虽然佢系属于私人长科，但系都唔可以直接暴晒嘅。即系都系，其实最好就系一定要晒太阳嘅，但系唔可以阴暗嘅。咁但系就譬如啲散射光咧，即系打喺窗边啊，呢啲时间唔系太春天嘅时候，唔系太阳光太猛烈嘅时候就 OK 噶啦。 就系咁样啦。 如果你想 keep 得靓啲，另外一个技巧嘅就系、是、你咪见到佢好多肥嘟嘟嘅茎嘅。其实有阵时候你会觉得太多嘅时候咧，你可以剪走啲啦。 吓、啊，剪走佢啊，咁咪唔会生叶咯，咪即系唔会生嗰啲花咯。 唔会，先反而令到佢系，因为佢系有可能有三十块啲咁嘅茎啊，你见到堆得好满。咁、如果你太多嘅时候，侧边又未生花嘅时候，你咪会将本来会生花嘅茎咪攞出去营养咯。咁、如果你想系有阵时候你想谷某几朵嘅话， 集中啲 营养。系啦，咁咪就剪咗佢啦。 明白。 咁另外咧就系个花咧，个蟹爪咧，你见到佢已经开到差唔多噶啦，其实就要剪走佢啦。如果唔系咧，佢又会攞咗你其他花嘅营养。 明白。 呢个修剪都系技巧，尤其你见到个盆嘢咁丰富嘅时候咧，你特别多啲，要用多啲心机去剪走啲冇用或者已经系开咗 嘅多係多餘嘅莖同埋花嘅、 嗯。 如果有陣時嗰棵嘢，有陣時啲玫瑰咪好難，玫瑰其實好難開得咁茂盛，嗰盆玫瑰可能得幾枝，咁、啊、你就唔使剪，都冇乜嘢去剪啦咁樣。呢、 哦、 盆就要剪多啲咯。 係啦。如果作為花藝師嘅你咧，咁呢個蟹走蘭會唔會通常喺嗰啲叫做花藝入邊咧都會用得到嘅咧？ 其實幾難用，首先唔會做切花啦，即係唔會剪咗佢愛嚟包花束啦，因為佢根本條莖咁肥嘟嘟咧，其實摘花都比較難嘅。咁、 嗯、 但係呢啲係通常都係擺到一個盆栽盆景擺到欣賞，就好難將佢係做一個設計咯，都有嘅。做設計就用另外一個方法，就要自己做一啲手腳， 嗯、 因為佢個底係肥嘟，即係佢成棵嘢都係好處。譬如仙人掌咁，咁你點可以將佢摘一插花？或者做一件藝術品呢，你一定是要加啲嘢喺你腳度，例如你用啲枝條啊，或者用鐵線啊，係啦，喺底嗰度再落翻去，變咗你有個承托位係可以做唔同嘅變化咯。嚇、 嗯， 呢、這個就係可以咩花都可以用嘅，但係可能要做好多嘢啦，喺個盒喺個底下。 明白曬，咁啊呢一個蟹爪蘭咁、嗯、有好多顏色選擇嘅，咁啊大家出去或者想揾嘅時候咧，可以隨住自己嘅心情啦、個人顏色嘅喜好咧，去揾一個咧自己中意嘅蟹爪蘭啦，咁啊放喺屋企就得，屋企就得，係咪？ 嗯，我嗰日買咧就係俾翻個價錢大家，我嗰日買就$28嘅， 都咁平嘅咋？ 其实花是很便宜 的好 便宜 好啦，好好重要的情报，$28都不是一个很昂贵的价钱好啦，今天就用谢安啦，好 ，OK， 拜拜， 嗯，拜拜。 唔该晒安安为我哋介绍咗海爪兰，一路听住蟹爪兰。一路就諗住，哎呀！如果今日夜晚有炒蟹食就好啦。 花的心藏在蕊中，恐怕花期都错过。你的心忘了季节，从不轻易让人懂。为何不牵我的手？夜有白 一首嘅作品嚟自周华健嘅《花心》，唔该晒花艺师安安啊！安安咧选择花嘅时候咧，我知道佢屋企啊，哇，真系有好多好多花，所以每次买花嘅时候咧，佢系真系好花心啦吓。呢、這个时间先听听龙夫帮嘅推介作品啦，转头神光第一线啦，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你噶。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你想嘅话，你都可以系天使嚟噶。 你是最平凡却最温暖的天使，此刻风雨里，可惜有你的坚持，你带来的笑容，有天会带来雨后的彩虹。世界因为你在痛里又更痛。 因为见到有人向不认识嘅人派口罩，阿 Jam 受到启发，希望用自己嘅力量去传达做得几多得几多嘅信息。呼吁大家唔好睇小任何嘅微不足道。作曲填词、编曲监制都系邓紫棋自己。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阿 Jam 邓紫棋《平凡天使》。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中69人喺境外受感染或者同确诊者有接触。部分人的感染途径不明，爱沙尼亚出现第三宗确诊个案，最新一名患者最近从意大利回国，冰岛和希腊过去一日都有录得新增的个案。天气方面，一股清凉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温暖，早晚沿岸有雾，下周中期天气稍凉。而家嘅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晨光第一线邀请一班在香港居住和成长的少数族裔，上嚟分享一下在香港有的不同生活方式。 我的精锐朋友。 今个星期白元浩邀请到的精锐朋友是， 大家好，我是菲律宾裔的香港人 Robbie Capital。 在我眼中的香港人是一个很团结的社会，很有精神，对自己的文化 密切留意。逢星期五早上，香港电台第二台平等机会委员会全力推动晨光第一线， 我的精锐朋友。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现在的小朋友好抵得住诱惑的。 哦，可边样嘢叫你不要吃那么多？ 薯片和炸那些东西和甜那些东西。不过我们又很想吃。 那你会怎 样呢？那忍住咯。 忍住咯，那么简单。 想了解多些小朋友的想法，就要听实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支持。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07嘅时间啦，咁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啦。直播室入面有白元浩喺度，仲有边位啊？ 仲有我啊，我系彭仔程振鹏啊。早晨啊，冇嘢嘅，咁啊 O 咧都要休息一下噶嘛。哇，难得咧啊 O 休息咧，就令到我咧，哇即刻争先啦，即刻。喂，等我翻，我翻。 举手举唔住啦， 真系，哇，真系好耐咧冇重返呢个直播室啦，小白。 系啊，哇，好耐冇喺直播室嗰度见过你啦。 系啊，因为我哋而家喺呢个疫情底下咧，就电台咧都顾及我。我哋呢个节目主持人啦，以至到喺呢栋大厦入边咧开工嘅同事咧，嗰个嘅健康着想，咁就尽量减少呢个人流啦。咁所以咧，就连咧做节目嘅即系喺出入直播室呢一个嘅人流方面咧，都要减少。咁所以就变咗我哋有部分嘅主持人咧，就退居到去边咧？其实电话线里边啦， 系啦， 咁所以咧就呢轮咧，我哋都哇，其实挨咗几多耐啊？ 差唔多。三个礼拜啦， 即系接近一个月啦。 系啊系啊， 接近一个月。 如果下个礼拜继续嘅话，就一个月啦。 其实咁嘅，我哋挨，啲听众咪一样喺度挨紧。我哋都明噶，听众朋友，呢一种系确系好难去即系接受嘅一种嘅节目形式嚟嘅。咁但系为咗喺呢一个嘅疫情底下咧，都冇计啦，忍耐忍耐啦。咁啊，所以咧，今天咧。就適逢阿 O 咧就放下假，咁啊彭仔咧就走馬上任，咁就接翻呢一個直播室嘅位，因為我哋都不能夠咧太多咧主持人喺同樣嘅直播室嗰度咧係出入嘅，咁所以咧就有啲嘅安排，咁啊所以就稍後咧我哋今日星期五嚟嘅，今日星期五，咁啊電話方面咧我哋都會有啊朱海婷，打一陣都會係封煙咧同我哋就係做下節目咁樣啦，咁亦都會有其他嘅一啲嘅嘉賓，亦都會係喺呢一個嘅電話方面咧同我哋再傾下偈咁嘅。繼續咧，你聽緊嘅都係晨光第一線，呢度依然都係香港電台第二台。 係咁耐冇入直播室做 live， 係咪痕啊你？ 成日好痕啊！嗰種感覺似咩咧？今朝早咧，直頭係因為要翻7:00啦，咁而家好早起身啦，5:00起身啦。好啦，嗰種嘅感覺咧，有啲似咧，即係小學生咧，放完個暑假咧，等開學 啊，第一日開學， 好似第一日開學咁，個心情幾興奮啊！哇，真係啊！所以今日咧緊要啦，用盡曬我呢3個禮拜。屈埋嗰啲力咧，就喺今日咧，就俾我发泄下啦，唔该啊！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喺电话侧边咧有个交通组啊 Toby 喺度，早晨啊 Toby， 早晨小白，早晨彭爷爷， 系啊， 喂早啊， 系啦，好醒目啊你，知道彭爷爷就即刻同彭爷爷讲早晨，平时又唔见你同阿 O 讲。 冇理事 收，我有講嘅喎，我平時有講嘅喎。 係咩？哦，冇講得咁誠懇啊，可能係 冇力咯。 係啦，哎，好啦，快啲講交通先，出面嘅交通情況點啊？ 好啦，咁啊，得兩個爆水管提下大家啦，就係、是、西營盤啊，東邊街咧就爆水管，咁介乎皇后大道西至到第一街嘅東邊街啦，唯一行車線係封閉嘅，咁去醫院道嘅車咧就要改行西邊街啦。咁另外啦，皇后大道西行去翻堅尼地城方向，近住東邊街嘅慢線咧都係封閉嘅，咁啊經過留意啦。咁另外喺大角咀合群街咧都有爆水管，咁而家合群街咧唯一行車線就封閉，咁需要改行國祥街嘅，就係咁啦。 系嗱， 系咩？有咁论尽咩？我都正话喺嗰头翻嚟啫。 系咩？可能你冇留意。 佢惊啊！你真系问佢， 我听到佢把声，佢话系咩？ 唔系你平时都系好定噶，做咩突然之间吓？ 一彭爷爷问你一两句，你又惊啊？ 系唔系？因为我都冇睇到究竟系咪真系封咗啊嘛？我哋都系 你冇讲出嚟先得噶。 唔系，我哋 信你噶， 即系。哦，唔系，因为我哋相信运输署嘅资料嘅。 好啦，嗱，喂，我一路咧，其实同阿 Toby 咧，听紧你讲呢交通嘅信息之余咧，都尝试联络咧，我哋今朝早咧帮手下。要讲下天气噶嘛，我哋晨光交通天文台今天咧就联络咧就要揾我哋个监制啊，阿 Vincent 啊，梁学希咧出嚟嘅。喂，做咩唔开电话啊你啊？ 佢 send 咗 message 俾我，叫我打多次啦，而家 我打三次啊，系咪想死啊？啊，岂有此理啊！窒头窒势喺度啊，系咪咁讲啊？阿 Toby 系咪唔啱啊？佢系咪唔啱？ 打三次又真系唔系咁好嘅， 系啦， 系 咧，系咪要捉佢？要捉佢出嚟问话先啊，惩戒一下佢好唔好啊？ 好啦， 点样罚佢好啊 ？Toby， 你话？ 你石啖佢咯。 哇！你今日罚彭爷爷啫，你咁样吓、啊？ 你喺边啊？我会抄你出嚟啊！你以为我唔知道你喺边啊？ 唔系咯， 我打一阵就揾你出嚟啦。 系你惨啦，你 惨啦，你都要教训一番啊！好系咁啦， 好啦， 匿翻入去柴房啊你啊， 好啦，匿咗入去啦。咁啊，电话入边咧， 系啊， 准备受刑啦。 喂，点啊，梁学希你啊， 早晨、啊。 明知要同我哋讲呢个天气啊，我打俾你啊，打三次都唔通啊你啊，你想点啊你啊？ 因为头先搭紧 lift 啊， 系 搭紧 lift 系咪噶？ 晨早 系啊， 你系住洋楼嘅咩？你搭 lift？ 我有只番狗，我系。 你嗰只边系番狗，你嗰只系日本种嚟噶， 系咯？ 啊？ 哦，咁都系喂，番方外族噶嘛？ 唔系，阿小白会知啊。即系通常日本咪有几多番几多番嘅？ 哦，系、啊、一番二番，即系第一定第二第三嗰啲。 啊，咁都算你啱啦吓 ，Vincent 啊。好啦， 系啊， 而家出到街未啊？ 有，而家办紧事啦，已经。 哦。 佢真系咁叻噶啲狗， 系咪噶？一落去就自己 系啊，自动波噶。佢系有啲指定地点去办事嘅。 佢、哦、仲要系拣定同一个嗰棵树啊，定系点样啊？ 系啊，嗰棵树咯。一棵树就系指定办大事嘅，咁跟住有几棵树就系办小事嘅咁咯。 哇！咁有冇话特别茂盛啊？开得嗰棵树？ 我想应该冇啊。 你应该同嗰棵树咧 ，sorry 啊， 唔系 sorry 啊，做一啲咧，即系评估啊，即系佢嗰个嘅成长嘅评估，你就可以知道咧，究竟你只狗狗咧，对于呢一棵树木咧，嗰、那个提供嘅养分，又或者个贡献有几大啊？ 我谂系嗰个肥料本身嗰、那個營養養分夠啊，因為小弟家貧咧，咁所以我隻狗食嘢未必係咁咁豐富營養，係啦。 得啦，講到呢度啦，講天氣。喂，出面咩環境啊？我頭先翻嚟廣播道嘅時候，覺得都陰陰涼咁喎。 係啊，係陰陰涼嘅。咁但係咧，就開始慢慢我呢邊個天開始光啦。咁就感覺上應該今日都仲係有嗰份冬天嘅感覺喺度嘅，突然間係。都几寒下嘅，朝头早落街嘅时候。 系咧，真系啊！我哋都系比较少咧咁早起身啊吓。 我系起咗身，但系我冇咁早会落街咯。平 时哦， 系咁，你而家嘅衣着系点样咧？请问 睡衣啊？ 而家嘅衣着都系一如既往咁咧，即系里边就着短袖衫啦，但系出边件褛就厚咗啲嘅今朝。 咁有冇着裤啊？ 着咗条长裤嘅，系多谢关心。 吓死人啊！如果唔着， 我本来谂住着条波裤落街嘅啫，但系跟住咧望望下，哎呀，唔好啦， 都系唔好啦，唔系寒凉啫，就系等摄亲你个大髀啊，真系。 但系又话外国翻嚟嘅， 系咁噶啦。 系一个月前喺外国翻嚟咯，但系都惯翻香港嘅。 喂，咁啊，天色而家开始慢慢光啦，但系见唔见到都系比较多乌云啊？定系还是都走紧噶啦？嗰啲乌云。 而家啲雲開始走緊嘅，其實咧都有啲風啊，咁所以啲雲都係喐動都幾快嘅。 喂，而家七點搭三個滴滴啦，呢個路面上面有冇見到啲朋友已經準備翻工咁樣咧？ 開始陸續都係出緊門口㗎啦，見到佢哋，咁所以頭先我先搭啲搭咁耐啫。 哎呀，就層層停 咗好多層啊， 喺度賴啊而家。 即係唔係啊？從中亦都可以反映到咧，即係疫情咧。依然是存在，不過一個人呢確係呢經過咁多禮拜接近成個月呢閉關呢是多咗呢市面上是多咗朋友呢就有主動出咗嚟活動的。即係可能本身已經是可能之前幾個禮拜是 home office 的朋友呢嚟到今個禮拜呢其實已經是躍躍欲試呢就是返去寫字樓到開工了。 我就算尋日。好多人嚟跑步啊 係咪 啊好 多人跑步。譬如尋日喺食晏或者係晚飯嘅時段咧，都感覺到咧個街上邊啦，商場啊或者係一啲食肆咧，都係多咗人嘅。 係喎、哦，咁的確以前個零兩個禮拜前咧，就基本上間間食肆你都 係咯， 唔使等位就咁入去，但係而家都人頭湧湧㗎。 而家多又未至於要等得好耐，但係你感覺到佢係多咗人嘅。咁唔知呢一個係好事定係壞事啦嚇？即、係喂，大家係咪鬆懈咗啊？唔得、哦，要著緊翻啲喎，大家繼續閉關啦，定還是疫情已經開始有啲緩和跡象啦，咁所以感受個人感受都可以反映到喺呢個市面嘅狀況咧，嗱呢啲問號嚟㗎嚇。 系啦，但系都要記住咧，就千祈唔好因為覺得市面上啊，大家即係多咗人啊，又鬆懈咗啦。 係咯，唔好鬆懈， 病毒嘅嘢 嚇， 呢樣嘢最緊要。 阿 Vincent， 所以喺工作上都不能鬆懈啊！嗱一聲，反正都起咗身啦，翻工啦。 早啲翻嚟係嘛？好好，冇問題。 早啲翻嚟啦，肚餓啊，我都 嚇肚餓，咁都係幫你頂住一陣嘅啫。小白喺直播室唔可以食嘢嘅。 係啊，梗係啦。好啦，唔該曬 Vincent 啦嚇。 好，拜拜。 拜拜。 详尽嘅天气状况系点样啊？ 详尽嘅天气方面咧，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嘅微雨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嘅气温啊会大概去到21度嘅，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咁啊，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嘅。啊，展望啊，未来两三日啊，星期六日啦，大家准备去玩啦。天气咧系温暖嘅，早晚沿岸有雾，咁啊下周中期天气咧就稍凉啦。咁啊，礼拜六日谂住安排行山嗰啲人咧， 系就可以。谂下仲系咪啦？ 系啦，系呢阵好多人啦吓。 阿小白你话谂下出去玩啦，系啊，谂下咧由房睡房度出翻去厅嗰度玩啦。 冇错，而家出边嘅室外气温啊17度，相对湿度80%啊吓。健康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就系属于3至4嘅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嘅。 喂，有样嘢咧，虽然话依家继续都系停课啊，系咪？但其實我哋嘅神光大學係 non-stop 嘅，冇停過㗎， 冇停過學喎，我哋冇停過，冇停課。 嗱，各位同學，今朝繼續翻神光大學啦。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歡迎嚟到神光大學。 星期五朝早嘅神光大学有我助教 Barbie 林慧，电话旁边咧就接通咗嚟自绿色和平嘅 Kate 啦。早晨啊 ，Kate。 早晨啊，大家好。 嗱呢排咧因为疫情持续啦，咁啊多咗人咧，即系都中意去一啲空旷啲嘅地方啦。就算系平时咧唔系中意成日去郊外或者唔系行开山嘅人咧，似乎都中意行山。 系啊，冇错啊！我谂咧，好多人都讲话，呢排即系啲郊野啊、行山路径多咗好多人啦，跟住啲垃圾都多咗好多，尤其口罩嘅垃圾啦。咁、我都记得我上星期咧，都喺呢一度都同大家讲过，叫大家如果行山嘅话咧，就记住自己垃圾自己带走啦。咁今日又到星期五啦，咁嚟紧又系星期六同星期日咧，大家亦都可能即系又系想出街啦，咁样又系行山。系啦，咁啊，即系我都唔怕口水多喺度都提醒一下大家啦，即系自己垃圾自己带走啦，嚟到去。咁咧，其实今日咧，我都真系想再用啲时间，即系讲多啲行山嘅时候，其实都有啲礼仪啦，即系除咗自己垃圾自己带走之外，咁、因为除咗呢一个时候系抗疫，大家想出去户外唞下新鲜空气，其实我哋香港咧。都好多人都好中意行山嘅，咁但系香港人行山嘅礼仪咧，都真系都仲要多多学习嘅，我都觉得。咁、不如由我哋上个星期日我哋见到嘅情况讲起啦。咁、因为啱啱咧上个星期日啦，我机构即系绿色和平咧，咁就同埋一啲嘅行山嘅团体，咁包括香港山旅啦。 咁就一齊舉辦咗一啲上山執垃圾嘅活動。咁咧，我哋就同大概16位義工咧，就去咗大帽山郊野公園嗰度做執垃圾。咁咧，我哋就行咗大概9公里嘅山徑度啦。咁我哋執到嘅垃圾咧係有70磅嘅。 70磅，咁好多人驚喎、 哦。呢、這個真係多嘅，因為我哋由平時都有同其他團體都有參加開一啲嘅行山執垃圾嘅活動。咁同埋我哋好多義工咧，即係佢哋唔係真係第一次參加。佢之前都自己會上山執垃圾嘅，咁對呢一個量都係真係多嘅。咁入邊固然有膠樽，有嗰啲鋁罐啦，咁仲有今期流行嘅口罩。咁口罩就我唔會話好多，但係真係你預計你執到就真係會執到嘅，可能有10幾個左右。咁但係咧，另外咧，我哋覺得比較吃驚嘅垃圾咧，係我哋執到1500個煙頭。 哇！ 是啦，咁一开始呢我哋執到煙頭嘅时候呢，咁有一啲其他行开山嘅小朋友围埋嚟呢，咁我呢啲咩嚟㗎咩嚟，佢哋唔知嗰啲即係煙屁股嗰啲呢，佢哋唔知係啲咩嚟嘅。咁同埋呢佢哋好細呀，再加上呢可能佢本身卡其色，跟住或者白色嘅时候俾人踩过喺泥土度，有啲即係保护色咁样呢，好多都唔会，即係好多人執垃圾都冇乜留意，但係執开咗之后你就会真係搵煙頭呢、這个原来係煙頭咁样。 原来係有咁多嘅。 係有咁係呀，有咁多煙頭嘅。咁同埋佢可能真係好細呢，就算官方即係有啲真係专职清理垃圾嘅清洁工人呢都未必会留意到嘅。一兩日的天氣比較潮濕啦，咁就都唔會覺得話咁多機會有山火，但係咧唔好忘記，其實我哋啱啱喺一個月之前都冇，其實馬鞍山、六朝山咧係發生咗山火嘅。 係啊，記得啊。 係啊，咁燒到成個山黑曬啦。咁香港嘅山火啦，其實特別多，我的確係清明時節嗰啲日子、重陽登高嘅時候發生嘅。咁但係大家都知呢一排未到啦。好多時候我哋香港嘅山火咧係人帶上去嘅，咁嗰一個馬鞍山嘅山火咧個成因都仲係調查緊，但係咧大家都知道咧喺山上邊食煙，如果啲煙頭未整熄咧，其實極有可能咧亦都會引致山火嘅，咁所以大家即係除咗我哋上兩個禮拜喺度講緊口罩會傳播病毒，好危險。其实发生山火咧系更加危险嘅， 系啊系啊。 山火虽然救熄啦，但系如果大家有睇到咧，成个马鞍山、六朝山个山头咧，成片灰土，烧毁嘅唔净止系森林啦，仲系有野生动物嘅家园。咁同埋咧，呢一个山头如果你要再将佢重新植林咧，系唔系一时一朝一夕嘅事嚟嘅？咁同埋你植完林之后咧，仲要恢复翻往日嘅生态咧，其实亦都唔系容易嘅。所以咧就即系大家有啲嘅行山礼仪，都真系可以今日咧都真系想同大家即系都讲下，因为外国其实上个山礼班嘅朋友咧都会听过，外国咧会有一啲嘅守则啊 ，leave no trace 啦，即系我哋中文可能就 系 山野不留痕啦。咁就鼓励一啲郊游人士咧就尊重自然，减低人类对自然嘅造成嘅破坏同埋影响。咁咧有7大原则咧，就我觉得好似香港咧比较少人去提嘅。包括第一条咧，其实就系要事前要准备规划啦。咁第二咧就系我哋行山啊，同埋真系可能有啲人会扎营嘅时候咧，我哋行嘅山路咧应该系要睇一啲系可以忍受人类浅踏嘅地方度走嘅。 系 好多人话我哋踩草地唔怕啦，有啲草地系 OK 嘅，因为野草上面其实佢嘅生育能力比较劲。但系咧有一啲嘅花围啦、有一啲嘅林木上面咧，其实如果你踩咧，佢真系唔会再。 就真系踩死咗啦， 系啊，真系踩死咗嘅。咁呢啲要小心啲。咁另外自己垃圾自己带走，我相信最多香港人识就系识呢一条噶啦。 系啊。 另外咧就系、是、第四条咧就系、是、保持山野原有嘅风貌，唔好带走或者系移动任何属于自然嘅物品。咁呢一条咧，其实我发现好多人咧，香港人咧露营嘅时候咧，佢哋未必会留意咧，好中意搬啲石头。无论是搬啲石头砸住自己个型嘅一啲嘅四个角落啦，费事吹走啦，或者咧而家好多人咧中意搬啲大石咧，围一个圈，然之后入边烧柴。咁其实咧搬动啲石头咧系有可能咧影响一啲嘅生物，佢哋喺石底下边栖息嘅居所嘅。咁另外第五咧就系讲紧减少生火啦。咁通常咧政府又会喺指定即系郊外指定嘅地方咧划出一啲烧烤场或者营地嘅。咁如果喺呢啲场地以外嘅地方咧， 就千祈唔好新貨。其實食煙咧，我都唔建議，因為你都係新貨噶嘛。 係啊， 係啦。咁另外就係、是、當然係尊重野生動物啦，唔好打擾佢哋作息啦。咁其實近年咧有好多香港人都中意生態攝影嘅，尤其都中意影雀仔。香港咧其實野外好多雀仔嘅。 嗯。 咁咧有啲朋友仔咧就唔係好聽話嘅，好中意咧擺一啲場景啊，即係真係揾啲樹枝扎嘅場景出嚟，跟住可能擺啲食物嚟到去引一啲嘅雀仔飛過嚟嘅。咁其實呢一種行為咧係唔鼓勵大家咁樣做嘅，因為會擾亂咧雀仔本身嗰個棲息嘅習慣。如果咧你真係揾啲食物誘惑佢哋過嚟咧，可能會影響咗佢哋喺野外捕食嗰一個嘅能力嘅。咁另外當然就係尊重其他山友啦，最後一條尊重其他你見到佢喺個山附近出現嘅人士。咁呢個除咗係即係一個環保意識之外咧，其實大家都可能如果大家真係住開西貢嗰頭啊，或者喺啲街喺公園附近嗰啲村屋咧，都知道呢成個月嚟咧，即係都幾多行山人士咧，都唔係咁聽話嘅。喺垃圾方面嘅問題，好多嘅交通，好多嘅違泊啦，佢哋可能自己揸車過去咁啊，郊野公園唔會有咁多嘅停車場俾你泊車。咁我鼓勵大家其實盡量搭翻啲公共交通工具嘅。咁同埋咧，噪音上面咧，大家咧都要注意一下啦。无论你好开心玩緊嘅时候，其实你留意一下，可能附近有人住嘅，可能你会吵到佢哋啦。露营嘅人士更加系需要注意呢一样嘢啦。 希望大家咧今朝早听完咧 Kate 讲嘅呢一啲守则咧，真系要多多注意啦。都明白咧，有啲朋友可能未必经常系要去远足或者行山嘅。如果唔知嘅话，就学到知啦。希望今日之后咧，真系可以谨守呢一啲嘅准则。好啦，今朝再一次唔该晒绿色和平嘅 Kate， 我哋下次再经过啦。 晨光大学。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唔该晒阿 Kate 啊，同埋 Barbie 啊，系啊，讲得好啱啊。咁啊，有好多嘅行山人士咧，都记住要遵守翻呢啲嘅规则啊。爱护咧就系属于所有人嘅一个郊野公园同埋自然嘅环境啊吓。咁啊，特别咧有阵时啲行山人士啦，可能即系礼拜五嘅时候咧，都谂住去行山。咁啊，记住啦，行一啲即系大家諗住安全嘅路線啊，先至係啱嘅，千祈就唔好行入去嗰啲禁區啊，特別係一啲譬如練靶場咧，哇！真係走咗入去啊，更加危險啊！今日都有啲射擊練習嘅通告啊，咁啊，大家要留意住啦。由上午嘅八點鐘至到晚上九點鐘，青山靶場進行射擊練習。日間練習時，該區附近將會懸掛紅旗指示。咁啊，夜間練習時，該區附近亦都會有紅燈指示啊！嚇，各界人士切勿進入區內，以免發生危險啦。都是由今天的上午八点钟至到晚上九点钟，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今日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好嘅，唔该晒小白嘅呢啲嘅通告啊吓。咁啊，时间差唔多到早上嘅七点半啦。咁啊，要准备听新闻啦。咁转头翻嚟咧，继续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就有呢个晨光第一线陪住你啊！今朝咧有小白同埋有我彭仔香叔。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翟天毅报道新闻。日本政府宣布，由下星期一起至今个月底，包括港澳在内的中国和南韩旅客入境之后要隔离14日，旅客只能够乘坐到成田或者关西机场的航班，禁止从海路入境，又要求旅客在日本期间不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特区政府表示，接获日本驻港领事馆的口头通报，有关对进入日本的香港居民所采取防疫措施的安排，具体详情仍然有待日本驻港领事馆总部解说，特区政府会密切跟进。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将会由下星期一起暂停对香港特区护照持有人的免签安排。路透社报道，泰国由星期五开始向包括港澳地区的多国和地区实施新的强制检疫措施，要求从这些地方入境的所有旅客

真柏、 朱海婷、 阿欧、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时间嚟到咧，朝早嘅7:36，你听紧嘅系晨光第一线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今天咧有一点而不一样， 系 平常咧就呢个钟数咧，应该系小白咧就配阿 O 啦，系、嘛？咁咧。今朝咧就阿 O 咧就请咗假休息一下， 休息下 呢排咧都辛苦阿小白同阿 O 啦，两个人咧就再加啲不停嘅封烟咧就撑到底咁样， 系所以封烟都好紧要嘅呢个时候。 好啊，我又睇下小白几时冧啦，咁我就有机会啦。 我咦想到六点啊， 惊你啊， 咁我搵一日请下假先。 我真系一啲都唔怕， 唔惊啦。我以前做轻谈嘅时候，你都系翻六点啦，你点会惊 啊？你做过轻谈啊？ 去咗你唔记得啦？ 我唔记得啦， 搞错啊！ 我真系唔记得 交更咁啊！ 我做咩要记住你啲嘢啫？你系我边个、啊？ 好同事咯、 啊， 系咪 啊？你真系离晒谱啊！真系好啦，咁啊，呢一个嘅言归正传，我哋喺7:30过后，晨光第一线咧，都同大家咧，即系分享一下啦，或者系去寻找一下喺世界各地咧有啲咩嘅新奇事物，又或者咧系有趣嘅一啲国际花絮咧，同大家咧分享一下啦。咁啊，今朝早咧，彭仔咧就發現咧，喺呢一個嘅美國加州咧有一件奇事喎。 係， 係啦，乜嘢歧視咧？即係我哋都即係唔係話你有，唔係你歧視人咧？ 哦，係奇怪嘅事， 係啦，係奇趣嘅事嚇，奇趣嘅事。咁啊，呢個奇趣事本來咧個引發點咧都係一件咧，真係幾憤怒下，又或者幾咧嬲豬嘅一件事嚟嘅。 關唔關咩㗎？病毒事㗎？ 唔關病毒事嘅。純粹係個人懵啫，係點咧？咁就首先我要先同大家講咧，喺如果你係中意種植嘢嘅話咧，即係譬如種啲盆栽啊等等，你應該咧會有見過呢一種叫多肉植物嘅。 哦，好多種嘅喎，多肉植物都 係咯。多肉植物咧，其實佢都幾得意嘅，像卜卜咧。 係啊，係啊。 望落去咧，真係有啲似係。又似啲塑膠咁， 肥嘟嘟咁樣。今日朝頭早我哋晨光個職場 QL 翻嚟先安咧，都介紹咗蟹爪蘭多肉植物。 嚇、哦！原來蟹爪蘭都有多肉植物。 係啊，蟹爪蘭就係多肉植物咯，即係 佢係算係多肉植物。 係啊，嗰啲冇尖尖嗰啲冇吉吉嗰啲嘅仙人掌啊。 哦，係啦，就係、是、呢一類啦。咁咧原來話咧美國加州咧有一位嘅女士啊，呢位女士咧。就佢自己咧有一个盆栽，咁、呢个盆栽咧就系多肉植物嚟嘅，咁佢咧就系、是、都买咗翻嚟咧两年啦，喺两年前咧就买咗呢一盆，佢咧就叫做石莲花， 石莲花 系啦，吓好翠绿嘅，系、多肉植物嚟嘅，咁咧由于多肉植物咧佢嗰个嘅特性咧就系、是、唔需要咧每日淋水嘅。所以咧，佢就即系打理方面好容易啦。买翻嚟之后咧就种啦，咁样一路咧系即系去养殖呢一盆嘅石莲花。好啦，两年过咗咯噃，哈！突然间佢发现咗一件令佢好震惊嘅事情、哦，就系咧佢突然间发现，吓点解原来呢个石莲花原来？是塑胶嚟嘅， 唔系啊嘛， 佢种咗两年啦，系突然之间咧，佢有一日咧发现咧，喂，佢发现咧，点解呢一个嘅石莲花嘅真身咧，竟然咧系一块黐咗喺发泡胶上边嘅模型嚟嘅啫， 有冇搞错啊？ 两年先发现啊， 佢两年真系冇理过呢棵嘢嘅， 咁佢。真系要唔需要成日理啊嘛，唔需要成日打理佢啊嘛。 咁你有阵时 久不久只系淋下淋下水咁， 抹下尘都要啩？ 吓、 啲多肉植物咧咪好大块嘅，系啊，好容易铺咗啲尘上去噶。 但系有一啲又好迷你嘅、哦，你好容易惊佢咧整烂嘅、哦。咁所以咧令到呢一位嘅女士咧真系好嬲啊，嬲到点咧？嬲到咧就即刻上網咧就係 post 咗咧呢一個千字文出嚟啊！就咧係鬧爆咧自己遇上一件咁樣嘅事啊，實在令人咧覺得係好憤怒啊咁嚇！誰不知佢本來咧呢一件事咧係想去發表佢自己咧即係幾憤怒啦嬲啦嚇俾人呃啦但其實咧啲網友咧就暗地裏咧。 都有少少咧，即系笑佢傻猪嘅、啊。 我都想笑佢傻猪啦，有冇搞错啊？ 哇，真系而家嗰棵嘅石莲花咧，原来发现咧系胶嘅。是塑膠的，咁啊真係咧呢一單嘅網上來自美國加州嘅消息咧，實在都要配一個膠字俾佢啦。 呢件事本身都好塑膠噶啦， 好塑膠啊真係。好啦，不過咁而家咧竟然咧就因為呢一件事咧，令到呢一位啊美國加州嘅女士咧喺網絡上爆紅喎。 唔係啊嘛， 因為咧就係呢件事實在太個膠字啦，係啦。好似咧，即系令人咧觉得咧哭笑不得，于是令到佢咧系好多嘅可能，特别系网媒啦，争相报道，争相报道，令到呢一位嘅女士咧突然间喺网络上边成为红人噶。 哦，大家都希望咧，即系苦中作乐啊！ 有啲人甚至咧就系、是安慰呢位嘅女士、就是，就系，其实唔紧要啦。你咁样当佢真嘅盆栽咁种，你都种咗两年啦。其实只要你中意嘅，你得佢真好假好啊，系嘛？你觉得佢睇得靓，你咪当佢真嘅植物咁嚟到去种植咯。 咪系咯，冇感情啊，都变有感情啦。而家都种咗两年咯。 咁好明显佢系有感情啊。如果冇感情，佢点会咁嬲咧？ 所以佢而家觉得嗰棵嘅石莲花呃咗佢咯。 系啦，石莲胶花。 系啦，啊 咁啊，好似将呢一件事都比喻到爱情一样。 被欺骗， 但是呢不紧要啦，有阵时系爱情是盲目的嘛， 是不是啊氹氹啊 啊氹氹，哎呀你都不要理他是不是真的真心喜欢你啦，你喜欢就可以咯，有些人是只顾付出的嘛， 是啫，我初头想着跟 A 先生拍拖的，拍了两年我才知道原来他是阿 B、哦， 又或者原来他有老婆啊，咁样 系咯，哇！呢啲情况你话唔晴天霹雳啊？ 不过头先咧都系一个比喻嚟啫， 系 呢位女士佢都只系中咗一棵，系两年嚟咧都以为佢系真正嘅呢一个多肉植物嘅，点知原来佢系一个石莲胶花，真系希望呢啲事情唔好发生喺我哋嘅听众嘅身上啦吓。 唔会啦，呢啲不过有阵时讲翻啲多肉植物咧，讲多一两句。 你有冇中啊？ 我有中过，我以前咧都 系。你有多肉植物嘅你屋企？ 唉， 我 以前 参观过一次， 试过一次咧，就谂住啊，即系仙人掌多肉植物啊嘛，就种喺啲潮湿啲嘅地方，咁啊顺便咧，佢会自己吸埋啲水气，即系种喺厕所啊。 啊，你当佢系抽湿机啊？ 唉，点知咧就捉招啦，佢可以竟然间 湿得滞霉咗？ 唔系啊，佢竟然间喺一个咁潮湿嘅环境底下，佢都可以干到枯咗啊！ 哎呀， 我话衰嘅，因为我谂住佢咧会自己吸湿啊嘛，咁啊结果我就成日都反而唔记得咗淋水，几阴功啊！ 咁即系本身你嗱，一系你个洗手间咧好大 吓，唔大嘅。 如果唔大咧，你洗手间个抽气扇好劲， 好强啦，应该系 咁啦， 好快脆就吸走晒啲湿气啦。 唉，咁所以都系要喺种植方面咧，就要多啲心机嘅。咁啊，彭仔自己咧本身咧就唔系一个细心嘅人，所以我咧就从来都唔种嘢嘅。 咁嗰个植物好啱你，叫做石莲胶花。 咁即系买盆胶花系咪？ 系啦。 嗱，你见我。嗱，我有買呢一個植物嘅，但係你見我買咗啲植物咧，都係攞翻嚟墊台，然之後吩咐啲同事喂幫我淋啊！呢一個都係最好嘅方法啦 听住呢一首咧外语作品咧，都令人咧回想起咧呢一套嘅算唔算系动画电影 咧？算，当然啦， 就是、卡通片咧吓，嚟自咧就之前咧叫做魔法精灵啊吓 ，Trolls。咁啊嚟紧咧，今年四月咧就会咧上佢哋嘅第二集啦。呢、這个 Trolls 呢一班嘅魔法精灵啊，唔知道你记唔记得佢嘅样咧，都系古古怪怪咁啦，啲、头发咧全部向上生咧就尖不甩咁样嗰只咧。 越古怪越受欢迎噶啦， 但系咧上一套咧呢一、這个嘅魔法精灵嘅时候咧就实在太好笑咯。彭仔久不久咧都会攞翻只碟咧再睇嘅， 吓、都系有笑位系嘛？ 真系好好笑，佢入边嗰啲笑位其实好港产嘅，系好港产周星驰嗰啲笑料嚟嘅。咁所以我都好期待咧，佢第二集咧会唔会一样咁爆笑？同埋咧，记得上一集嘅时候咧，就 Justin Timberlake 咧就即系非常之卖力啦，喺个电影入边咧做咗好多精彩出色嘅音乐啦，仲记得呢一个 Can't Stop the Feeling 啊！但系咧，啱啱听过呢一首咧，同样咧都系有Justin Timberlake 嘅出现，不过咧今次就配上另外多一位嘅歌手啦，就系Caesar 有呢一首咧属于呢一套动画电影嘅另一首嘅电影歌曲，歌名叫做 The Other Side。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啊！聽到啊，何老靖呢把聲音咧， 係啊， 今朝 spot 到你， 今朝 spot 到你， 就令我諗起一個咧，喺邊度跌低咧，就喺邊度起翻身嘅道理啊！ 嚇， 仲記唔記得咧？曾經我有講過咧，啊，舊年年尾嘅時候咧，肥到不能啊，我。 哦， 肥到裤都着唔落，就系因为何老靖突然间喺走廊见到我，哇，呢个肚腩啊，咁样，于是我就嬲咗佢啦， 仲要用佢把声， 系啊， 全层都听到， 系啊，好可悲啊，于是我嬲咗佢啦，我唔再见佢啊，但系经过咧呢两个月，我自己用自己嘅方法，我觉得。自己是瘦了 地獄式的嘛呢兩個月， 我 又不是地獄式，我只找到一個自己減肥的方法啦。總之冇咁肥啦。 哇！ 終於咧，日前我見到何老靖， 咁點啊？咁點啊？ 我真係企喺佢面前， 客户新服 老靖， 佢有冇講咩啊？ 佢唔敢講嘢啦， 可能佢收到風啊， 睇都睇到啦，個肚腩冇咗啦啊！所以咧，真係喺邊度跌低，真係要喺邊度起翻身嘅。好啦，咁呢个运动员嗰个精神，我谂都系一样嘅啫。 嗯， 咁喺呢一个嘅体育消息方面咧，先嚟咧就彭仔有一单咧，同我哋香港队嘅运动员咧系有关嘅，系来自呢一个场地单车世界锦标赛啊。日前咧就落幕啦，即系完成啦。咁香港单车队咧喺呢个麦迪神赛咧失利、哦。 嗯， 原本咧以为啊奥运梦落空，但系咧国际单车联会啊公布最终啊。这个东京奥运的排名显示呢男子队女子队都赶得上呢这个尾班车、哦、即是我们香港啊 失而复得。 是啦哇你完全是用了这个字眼。是啦麦迪逊赛的资格呢失而复得啊。咁连同呢李慧思取得的四席短途赛即是争先以及是竞轮赛各两席的资格呢以及是早前啊锁定的男子公路赛的名额，咁啊，香港单车队咧预料获得有七张的入场券啊，喺呢个东京奥运。 好嘢， 咁咧就同另外一种运动就系、是、乒乓球队咧，同样成为咧东京奥运的大户，即系话咧可以系参与比赛的运动员比较多一啲啦吓。咁、希望咧，如果系咁嘅话，我哋求神拜佛咧。就是、東京奧運咧要搞得成， 係啦，佢嘅延遲佢都要搞啊， 係啊，哎呀唔好延遲啦，預期啦，預期啦，預期就代表大家都平平安安啊嘛，係嘛，咁所以咧就望係咁望啦，如果唔係就嘥咗我哋咧香港嘅運動員咧佢哋一番心機啊， 啱啊，因為佢哋都訓練咗咁耐啦，又喺咁多嘅叫做積分賽嗰度咧打好成績， 咪係咯， 搶曬啲分翻嚟就係諗住攞個奧運入場券， 係啦，能夠咧即係喺呢一個世界大賽當中咧，係登場咧，踏上呢一個國際嘅舞台，好重要啊！你話操到咁 fit， 然之後突然之間唔需要喎、 啊，係咯， 嗰啲力唔知去邊度花好啦，真係。 我哋唔係運動員，操得 fit 都想人睇啦，係咪先？ 你邊份？好，係咁多。 好，咁跟住咧，亦都可以同听众一齐咧，就再睇埋其他嘅消息，包括咧就系 NBA 方面咯。咁啊 ，NBA 咧亦都见得到咧，就系一位嘅啊，唔知阿彭爷有冇听过啦？ 咩啊？ 咖喱仔啊？ 冇啦，篮球喎、啊， 篮球 、啊，你同我讲篮球，你而家系咪揶揄我啊？你啊？ 唔敢啦，唉，好啦，咁我自己讲翻啦。咁啊，咖喱仔咧，咁啊喺 NBA 方面啊，当然啦，非常之成名啦。咁亦都咧就攞过美国方面嘅 NBA 总冠军。咁但系见得到佢嘅球队系勇士咧，今季可以话咧表现啊相当之差咯。咁啊，今季就录得个14胜48负，哇！咁多场嘅比赛，赢啊赢得14场，输啊输咗48场，可以话咧劣迹啊，伤兵满营咧系致命伤嘅其中一个原因啊吓。好啦，再睇埋先啦。咁啊，左膝啊十字韧带撕裂嘅 K 汤臣，咁啊今季咧就已经啊真系拜拜咗啦。加上咧就系咖喱仔啊，上年十月尾啊，因为左手手掌骨折啊缺阵，咁啊令到勇士失去咗咧就系啊得分嘅一位重要嘅将领。好啦，漫长嘅时间终于过去啦，咁啊球迷可以咧喺佢哋队速龙嘅一场嘅比赛入边咧，准备啊再见到咖喱仔嘅身影啦吓。咁啊，咖喱仔啊，上年10月嘅时间啦，咁啊，由于对太阳嘅时间呢一场嘅比赛第三节上篮之后落地就被对手啊比恩斯咧压住咗只左手，严重受伤，要即时离场。咁啊，当其时咧，最后亦都诊断咗啦，哎呀，阴公啊，左手嘅手掌骨折。随后咧，咁啊，11月开始接受手术啊，咁啊，初时仲见到佢哇打晒石膏噶，电视机都睇得到噶啦，所以咧真系惨啊。12月嘅时间已经拆咗石膏噶啦，咁啊，但系开始咧就一啲简单嘅训练啦，都仲未咧系出到赛。经过了几多个月养伤啊，是4个月的漫长休息，状态回用了，但是呢领队方面仍然觉得呢不如这样，反正呢球队都输得这么犀利了，今季呢都不要想那么多了，等他有一个十足的力量十足的状态之后才再给他呢、就是、出战的，终于决定了，在对速龙的一战上面呢就会安排回呢、就是、咖喱仔出场。好啦，都系用手啊！除咗篮球之外咧，咁啊足球方面都有一位嘅有一个嘅叫做球员咧，系需要用手嘅，就系龙门啦。啊，意大利嘅国家队啊，之前嘅第一把交易啊，当然系保方啦。咁但系其实睇翻佢原来都已经成42岁噶咯，继续踢紧波。咁啊有消息指啊，咁啊保方咧就踢埋今年，亦都会睇埋嗰个嘅状态，甚至乎咧就望埋呢一个嗱联赛或者杯赛嘅成绩。去到決定啊，到底會唔會咧就係叫做都叫掛靴或者係掛手套啦。啊，保方方面咧就仲未出嚟咧就證實呢一個嘅消息嘅，咁啊但係而家見到啊，祖雲達斯咧就有意大利杯啊、歐聯啊、聯賽啊提齊咧就出戰緊嘅。啊，聯賽方面咧咁啊暫列就排第二啦，踢少一場嘅情況底下，咁啊落後榜首咧就拉數2分，咁但係仍然咧係有機會啊攞到呢一個咧就聯賽嘅冠軍嘅，咁啊所以咧佢咧哇而家都真係望住緊啊呢一個嘅情況，到底咧嚇、會唔會叫做掛靴掛手套咧嚇？好啦，另外咧就要望埋呢一场嘅足球啦，啱啱咧新鲜滚热辣啊，清晨嘅时间，咁啊先至啱啱踢完嘅啫，就系、是、英格兰足总杯16强嘅压轴一仗，作客嘅曼联面对住咧有前曼联嘅超级射手啊，倒戈嘅朗里啊，咁啊披甲嘅打比棍，咁啊凭住前锋啊恩哈路梅开二度，加上啊后卫卢基苏尔嘅入球咧，就以3-0咧就赢咗啦，咁啊将会咧就系淘汰。同啱啱咧就係淘汰咗二次嘅另外一隊英超球隊咧，咁啊落位置爭入咧就4强。呢一場波開頭嘅時間咧，今日見到打比棍咧，其實都幾強嘅嚇。咁啊，朗尼亦都有抽射過，不過咧就啱啱出界。咁啊，其後咧曼聯企穩陣腳之後咧，就已經開始咧就係攞翻個節奏啦。雖然作客，但係仍然能夠咧就係贏出3-0噶。任何嘅球员咧，都系追逐紧自己嘅梦想。香港嘅球员，世界每一位嘅运动员都系一样。咁你嘅梦想又系啲乜嘢咧？系咪仲系追逐紧啊？ どうしようもないくらいに不安で眠れぬ夜は。夜空に輝く星たちをそっと数えてたいつも強がっているけど泣きたくなる日も 呢位作品叫做《夢之延續》，嚟自呢位歌手星星 Rabbit。室外温度17度，相對濕度80%。好啦好啦，我哋聽聽新聞簡報同埋交通消息，轉頭8點翻嚟繼續有晨光第一線。 為球隊取得大勝。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21,007，跌321，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673.18美元。卖出1,674.1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2，日元106.29，瑞士法郎0.946，澳元0.662，加元1.34，新西兰元0.632，人民币6.938，英镑对美元1.295，欧元对美元1.12。天气方面，一股清凉嘅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早上有两阵微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的两三日天气温暖，早晚沿岸有雾，下周中期天气稍凉。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是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嘅湾位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红隧嘅九龙入口咧，三线咧都系比较挤塞噶。公主道过海啦，龙尾就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咧就接近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噶。就系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对出有交通意外影响。咁另外红隧嘅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开始车多，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仲系正常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啦，伟业街去启祥道方向就车多，龙尾喺彩虹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都系挤塞。咁另外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荃湾惠泉路体育馆方向石围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选民搬咗屋，要喺4月2日或之前向选举事务处更新登记资料。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要改住址，记得俾埋住址证明。更改功能界别都系同一限期。想知道资料更新咗未？可登入 voterinfo.gov.hk 或者打2891-1001查询。而家就可以更新选民登记资料。 Hello， 我朱海婷咧，每朝如果听到呢一只歌咧，都会即刻好想起身一齐跳舞，因为会令我想象到蓝天白云，成班人喺度开 party 跳舞嘅，就系 Bruno Mars 嘅 Just the Way You Are。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哇，嚟啦！时间啦，去到星期五嘅朝早八点零七分啦，继续听紧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咧，就有我彭仔程振鹏，同埋有小白响舌。 早晨啊，彭仔！ 哇，电话旁边咧就有啱啱唔知系咪即系都听住呢只歌咧，会民歌起舞嘅朱海婷。 早晨，海婷。 系啊，系 啊, 啊，早晨，彭仔、 啊， 今日 系 彭仔同 小白，几难得我终于重返直播室啦，海婷。 我知道，我琴日听闻呢个消息，我都好开心，跟住头先。你打俾我接通嘅时候咧，我真系好似听众咁，哎呀，你 系 彭仔嚟 啊，好开心咧， 系啊，好开心，好精神啊，听到你把声。 今朝早啊 ，Heidi， 点咧？已经系一个好精神抖擞嘅状态，定还是都系睡梦中咁样啊？ 把声精唔精神咧？ 好精神，精神过寻日， 系咩？个人咧，其实就系啦。 点啊？其实都系啱啱醒， 可以会瞓翻嘅，随时系。 哦，咦？咁你嘅装束应该都系好舒适嗰种噶 喎。Very very， 有冇 lace 啊？ 哎呀，冇啊，冇得冻啊！ 咁嬲翻件神褛先 啊！我系啊，我着神咁神早神光啊，着翻件神褛啱啲。 系、哎、好啊，好啊。 喂，不过要提大家就系咧，我发现咧呢几日咧都唔系呢几日啦，都听闻咧，其实啲道路驾驶者咧，尤其是啲揸车嘅朋友咧、嗯，就留意啦。近排咧，好多人俾人影咗靓仔相，又或者咧乱拍车嘅就食咗牛肉干吓。 做乜事啊？系咪呢轮大家松懈咗啊？ 我都觉得系咯，可能前排咧，大家即系喺泊车方面咧，即系仲系啊，咁咧新年期间啊，泊下路边啦咁。 喂，系啊，二月十三啦，今日都农历， 啲人 home office 啊，嗰个感觉仲喺度啊，之前。 系啊，佢即系啲规矩啊，唔知去咗边啊。 系咯。 咁啊，变咗咧多咗围嚟泊车。我哋曾经，尤其是好似我同小白成日话行山啊，你泊喺啲山路啊，唔止 double 啊。Triple park 添啊，即 系 唔知啲车可以点样泊入去，同埋点样走。 系咯，咁所以驾驶都行唔到 嘅。系啊，嗱，似乎违例泊车方面就一定咧，呢啲牛肉干出翻嚟咧，大家千祈唔好再系咁吓咁自由啦。咁、另外我哋都发现咧，揸车嘅时候咧，影快相啊，无论啲传统我哋话啲靓仔位啦、或者都会多咗咯，有啲可能你唔为意嘅地方咧，无啦啦收信多咗，大家就会发现呢排要小心啲啊，系啊。 咁啊，其实咧。即係安全駕駛同埋守規矩咧、守呢個交通規則咧係應該幾時都係要做的。 警察想影都影唔到你啦，你合法車速係咪？ 只要你啊守規則嘅話，不過我哋呢個又多一點嘅提醒啦，即係再次。 尤其是咧，有啲人咧週末想去吹吹風係咪啊？有可能多咗啲我哋話啲假日嘅 driver holiday driver 嘛，咁更加要自己醒目啲，小心啲啊！ 系好啦，咁啊嚟紧咧就星期六日啦吓、啊，作为家长们咧，即系包括阿小白啊， 系啊， 朱海婷啊，以至到收音机旁边有好多啲家长听众都会咧，就系谂下究竟礼拜六日咧点样去安排嘅， 系、 啊开始头痛未啊？ 唔好成日走去行山啊，大家山上面好多人啊。 我建议嘅唔同，即系我每一次介绍啲享乐时代咧，我首先就讲咗句声明先，唔好净系周末去啊，平日如果得闲都去，我哋将。我哋善用呢啲咁好嘅资源咧， 摊翻佢 系啦， 摊匀佢。反而我喺度谂咧，就平时咧，唔知道阿朱海婷同埋小白咧，会唔会咧平日已经买定一啲嘅叫做棋啊，又或者一啲嘅游戏咧， 梗系有啦， 系、 啊、 可以喺屋企嗰度咧，有阵时不论系大人细路啊，甚至乎可能有啲嘅自己啲同辈嚟探访嘅时候咧、有阵时都可以一齐玩嘅。 系 啊，其实近排即系发现咧，我哋系。善用咗好多資源啊，因為好多家長都發現咧，其實屋企嗱，無論係書啦，就算前排練習簿啦，或者你話呢啲咁嘅玩嘅遊戲咧，其實好多啊，但係你平時翻學咧，係真係冇機會去好好咁樣去玩每一樣嘢。前一排我諗一開始呢一個嘅 home learning 嘅時候，即刻話：哇！我儲埋咁多嘅彈藥，終於可以用下啦。 咁啊好啦， 都有呢個感覺噶。 咁啊好啦，因為都真係我自己本人咧家居咧發現咧。都有一兩大盒咧，嗰啲係完全未拆嘅，即係我喺旅行嘅時候買咗一啲咧一齊玩嘅一啲遊戲咧，咁係未拆嘅。我諗下，其實喺呢個時候應該咧就係最啱咧，就即係如果屋企有人喺度嘅時候咧，就可以攞出嚟玩。 你係咪時候要約下我出嚟？ 我哋上去打攪下黃東嗰度啦， 得唔得啊？ 定係我捧啲嘢翻嚟玩啊？應該 又得 又得喎， 係咯，咁可以諗諗佢啦嚇。 咁決定。 喂，咁啊，转头咧就要去到我哋九点半钟先再同阿朱海婷系啦，享乐时代时候再通话咯。 好，冇、 okay? 问题， 再见。 OK， 拜拜。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十点，晨光第一线。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徐嘉晴隔咗两年半再同阿一波盛做访问，感觉有啲咩唔同呢？ 当时大家都礼礼让让，客客气气咁样，经过咗两年嘅洗礼，大家都熟络咗啦。今次访问嘅内容都系围绕紧中伤，我仍然系单身，好多谢你哋啊！ 我是徐嘉晴，想知道我和两年半前有什么不同，就记得听实今个星期六下午两点至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一波盛，我是你的后援会。 电视节目《医生与你》，本周疾病之谜。 琪琪自细就有骨增生的问题，直到十五岁那年，左脚生了骨，勾住韧带，令到他左脚动不了，差点疼亲。之后做手术将呢嚿骨割除，两年之后，琪琪嘅肌肉竟然开始出现骨化情况，究竟佢患咗咩病呢？ 星期六晚九点五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好，翻翻嚟我哋晨光第一线嘅直播室嘅时间咧，就要请嚟我哋呢一位嘅朋友咧，一齐倾下呢个外围嘅大市，以至到咧本地嘅股市啦吓。请嚟咧，当然啦，系有嚟自我哋呢一位嘅朋友啊，阿 Dicky 啊，黄德基啦，系嚟自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嘅执行董事嚟噶。早晨啊 ，Dicky。 早晨，华仔，好耐冇同你倾偈啊！陈哥，听到你哋好啊， 真系啊，好似隔咗好耐咁，起码有三个礼拜。 冇三个礼拜，但系感觉到已经三秋噶啦，都已经。 系喂，咁但系咧，有啲嘢咧，真系唔等得啊！一上一落咧，嗰个大上大落嘅情况咧，真系吓亲人啊！就呢个美股啊，哇点啊？早一日先至话道指咧，升咗咧过千点，然之后跟住寻日又话咧。而家咧，啱啱今朝早啊，又话呢个道指咧又大泻咧，接近一千点啦。哇，好似打个和咁样，究竟系咩事咧吓？ 即系都唔知道有冇一千个伤心嘅理由去解释而家呢个状况。咁、 哦、 当然，如果你话要讲喺再之前一日，哇，个道指系威系升成千几点咧？当其时咧，好多啲分析咧都系讲话啊，好可能系同美国咧。疫情繼續發展緊啦，但係咧就好可能同美國嗰、那個即係政局嘅狀況明朗化有啲關係，包括就民主黨嘅候選人可能係阿拜登而家就有機會就即係跑出啦咁樣， 咁都可以升過千點喎、啊， 咁都係理由嚟嘅啫嚇，即係一千點上升的理由，咁好啦，但係而家有一千點。下跌的理由呢，咁我今日呢就喺即係 你嘅專欄嗰度啊， 喂，喺社交平台見到啲朋友喺度講啦，佢話今次呢拜登都搞唔掂啦，今次可能 要拜神啦， 大佬冇錯啦，俾你講得仲就係、是、啦，真係即係可能要拜神先 啦，啲爛 get 啊，你呃我唔到啊， 咪就係囉，即係呃你唔到，咁但係即係係咪真係要拜神呢？因為而家呢一刻呢，即係嗰個美國股票市場嗰種情緒呢，嗰種起伏呢，嗰種波動呢，嗱，即係我入行都唔係短日子，但又唔可以話好耐。總之我入行咁耐未見過啦。記住，我入行係包括咗個所謂嘅科望股熱潮爆破呢年代啊，我都未見過港股。 咁夠資深㗎啦，已經 Dicky 都幾資深㗎啦，即係食到資深批嘅。 係啊， 我但即係我即係經歷即係咁耐，我即係就算睇埋歷史書，我即係可以話係，譬如當係。上世紀二十年代，哇！經濟大蕭條嗰啲，到你話啊70年代石油危機，即係美股都係有好多即係驚濤駭浪嘅。但係今次嗰種古怪咧、神怪咧，嗰種又上又落，仲要次次都過千點嗰種，即係我都仲未見過咯。 係咁，咁我可能會諗咯，咁係咪有人嚇幕後勢力喺度舞高弄低啊？ 哎呀嗱，再咁樣講咧，就真係好難去講啦。 因為真係唔知道， 嗯、 即係唔知道點解會咁。因為嗱，你諗下，如果你話喺即係純粹講個情緒上高嗱，你話喂咁新型肺炎疫情蔓延，咁、嗯、照道理咁繼續蔓延，咁、那個股票市場嘅氣氛都會係比較 強 啦。咁要跌，咁可能都在所難免。 嗯、 但佢彈嗰下咧，又真係殺到啲淡友片甲不留，因為你過千你、嗯、你基本上你咩淡倉你都捱唔到嘅，你都要斬咗先噶啦。咁但問題你斬完之後，第二日你又可能好後悔，哎呀，佢又有一千點下跌的理由又出過嚟，咁所以真係都冇乜計仔。咁但係問題係都係你要即係接受咯，即、 嗯、 係、啊就是、美國股市嗰種波動性，而家呢秒鐘就係咁樣噶啦。咁、嗯、就只係就係、是、又係希望唔係拜登， 嗯、 就係、是、希望即係唔知使唔使拜神，就唔好將個波動性蔓延埋嚟香港呢一邊。咁就唯有係希望係咁啫。咁都見到呢個情況嘅，即係香港咧唔係話冇受到影響，因為過去係即係港股嗰、那個那個大市咧，都比較受到 A 股影響 ，A 股升，港股升，美股跌可以，港股唔使跌。咁但係而家呢一刻咧，都開始嗰、那個即係敏感度又再大翻些少，即係唔係完全唔跟啊，跟少。少啊！而家個節奏都係，即係話美股暴跌， 嗯， 港股都要賠少少咯。咁啊，美國一千，咁啊，香港幾百咁樣咯，都冇乜辦法咯。 阿 Dicky， 你呢個講法咧，就配合翻嗰個劇情發展啊，真係。因為港股方面咧，尋日就收報咧係26,767點，咁咧就隨呢個美股咧係升嘅。咁我哋香港嘅股市就升咗係545點啦，成交咧其實都幾勁，1,300幾億。咁但係今日啦。如果學你話齋，美股咧咁樣跌，咁我哋係咪都應該今日都係咁，都要跌下咧？ 咁啊，俾翻幾嚿啊，在所難免噶啦，即係嗰個跌幅恆指幾百點就真係都避免唔到。即係你話哇，今日可唔可以即係逆流而上，即係三文魚咁樣咧，真係好難喎，我真係覺得。咁但係咧，都係嗰句，26,000咧就初步都係一個支持嚟嘅，咁即係話。喺目前呢一刻咧，都會係一個喺26,000以上嘅一個波動嘅區間。咁、但係咧，就你話尋日都講啦，但係有機會嘅，但係27,000就冇乜機會突破到啦。咁所以尋日就算你話升，咁都係挨住接近26,800呢啲水平啦。咁即係個指數咧就係咁樣啦。咁但係喺唔同嘅板塊咧，都始終喺當美國突如其來減息，咁貼現窗利率又跟，咁、那個 high ball 都始終都會。即係所謂嘅即係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咧，都會係落翻去嘅，慢慢咁，所以借勢咁啲地產股又彈翻啲，咁但係問題係，如果你再睇落去嚟緊佢哋售樓嘅表現咧，我諗就係相對地受嘅影響會比較細啲，因為如果講地產股嚟講，即係你再講落去，佢哋嗰啲租務嘅收入啊，嚟緊續租嘅租金啊，我諗都。即係會遇到相當大嘅挑戰，咁所以咧就真係彈完之後咧，即係今日又可能又有散過落去咯，都即係冇乜辦法啊！始終即係當外圍個股市咁樣嘅時候，咁挫上挫啦，咁大家如果你話喂即係一啲衍生工具啊，即係譬如話做淡又好，做好又好。甚至乎有啲交易所買賣基金有做淡嘅，或者係仲有供幹嘅，咁我覺得其實大家要明白，其實個風險都相當之高嚇。 咁啊 ，Dicky 正話都有提到就一啲嘅租務啊，以至到係地產物業啊嗰類嘅板塊咁啊，咁啊睇翻我哋港股咧個別嘅股隻咧，佢哋嗰個表現啦，其中咧就九龍倉咧，佢哋就公布業績啦，咁啊舊年咧嗰個基礎淨盈利就表示咧減少咗嘅，減少3%咁，譬如以呢一个嘅股值嚟讲，佢嘅前景又点睇咧？ 好，咁当然你话讲九仓，咁再之前就梗系大新闻啦，就因为讲紧汇德丰啦，即系佢哋同系嘅公司啦，就会私有化啦吓，咁即系如果又好简单讲俾啲股民听咧，就系层层跌，即系三层。就變成兩層，因為係啦，匯德豐又有九倉置業，又有呢一個九倉集團嘅咁。咁我諗簡單啲講，重組就只係會有少少好處啦，即係對於呢一個 騰 跌嘅架構係啦，精簡咗啦。咁亦都會增加，即係繼續保留上市地位嗰兩間公司嘅流通量，即係包括係九倉啦。咁但係問題係而家即係唔係話你重組，唔係話你即係點樣將嗰啲嘢精簡就會可以。對個股價會有啲咩幫助咯？係咁啊，匯德豐咁啊宣布 私有化嗰日，咁啊，梗係個股價炒上去啦。咁但係一炒上去之後就無功而返，跟住就差唔多未打會原形嘅，咁啊都跌翻，好似跌翻曬落嚟。 而家呢一種咁樣嘅精簡或者重組嘅做法咧，有啲係固本培元嗰啲做法咁嘅啫喎。 咁都聊勝於無嘅，即係喺而家呢個情況，我諗嗱，即係要做呢啲咁大規模嘅重組咧，亦都唔係話一時三刻嘅，一定係即係管理層都一定做咗好耐嘅評估。安排亦都似當年長和係做嘅重組咁樣囉，咁我覺得唔係唔正面嘅，咁但問題係即係呢個消息一出嘅時候，咁首先第一件事就係、是被重組而係唔會撤銷上市地位嗰間個股價就獨步跌咗落嚟先啦，即係講緊係舊倉啦，咁而再者第二呢，你話即係講未來呢段時間，即係講緊你話即係租務，咁我諗即係都唔使諗㗎啦，一定都會受到 係囉有衝擊 好大嘅影響噶啦，即係你講續租咁，即係譬如啲商户已經有啲虧損嘅，咁梗係希望你減多啲啦。咁你唔減嘅，佢可能就要結業咯。呢、這個就係好客觀嘅現實。就算你話商場，就算你話一啲好即係主流嘅商場，一啲本來好旺嗰啲，銅鑼灣啊、尖沙咀嗰啲，一定係遇到呢啲情況。咁就算你話業務相對地冇咁差，譬如話可能係比較。集中做本地生意啊，民生所需啊，咁可能影響會少啲，咁但問題嗰啲生意都係難做咗噶嘛， 咁啊，但係咯，大家可以諗到呢一個嘅前景會係點樣啦，都唔會話係咁一帆風順啦嚇。咁啊，Dicky 啊，仲有少少時間啦，分零鐘兩分鐘唔夠，講埋呢個港鐵咧，因為港鐵都一樣有喺尋日公布業績啦，講到佢嘅去年盈利咧係跌接近咧26%嘅，咁又點睇呢個港鐵咧？佢都有好多係租務嘅喎。 啊，絕對係啦！咁當然啦，即係要講樣好嘅先啦嚇，咁啊先甜後苦啦，唯有就個末期息都派翻9.8嘅，咁你話全年佢派息1.3咧，合乎預期嘅。咁但係你話佢嘅即係舊年頭先阿彭仔講話有盈利真係曳啲，倒退2.5%喎，咁如果講個基本業務盈利咧，按年倒退即係6.2% 咧，呢、這個都近預期嘅，即係話分析。預期咁都會有個區有個 range 有個區間，咁佢就係接近下限啦嚇，咁即係都係唔理想噶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喺而家目前呢一刻佢睇佢業務咧，我諗最直接就係話喺即係本地嘅業務，即係嗰啲即係鐵路業務，咁啊梗係差啦，完全唔使講啦。咁但係講緊在未來，譬如佢嘅租務嘅收入咧。咁我都覺得有挑戰，因為始終即係港鐵嘅商場其實即係可能你話比較接近民生所需，可能似領展嗰啲咁，或者站裏面嗰啲，咁但係睇嚟都會受到影響。咁呢個都唔係我哋分析員講啦，咁連即係評級機構標準普爾佢哋都係咁講，即係講緊佢嗰個信用狀況都真係會受到壓力。咁唔係淨係舊年嘅問題，唔係淨反修例，而家講緊喺而家呢一刻，即係話個疫情咧， 雙重夾擊。 是啊，真係好慘，即係我諗嗱，即係純粹講你話佢啲基本譬如啲鐵路營運嘅業務，咁多年嚟，我諗兩鐵合併到而家都未試過話有幾億嘅。 咁啊，時間關係啦，同阿Dicky傾到呢度。 貿發局熱線 TDC Hotline。 今朝早嘅 TDC Hotline 繼續會有私分喺度嘅。嗱，近幾年咧，作為發展中國家咧最為集中嘅非洲咧，當區嘅經濟發展表現咧就越嚟越受到世界關注。而東非國家嘅發展潛力咧，亦都比其他非洲地區大啦。嗱，我知道咧，貿發局嘅研究部喺上年8月咧就去咗東非兩個國家嗰度做市場考察嘅。今日咧，我哋有幸啊，邀請到香港貿發局亞洲及新興市場研究團隊嘅經濟師何善敏小姐 Melissa 咧，就上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嘅。早晨 ，Melissa。 先生早晨。 Melissa， 咁咧，你哋今次咧就去咗边两个地方，同埋当地嘅发展又系点样嘅咧？ 咁今次我哋就去咗吉布提同埋肯尼亚呢两个地方。咁或者我分享咗一个大家可能相对比较熟悉嘅国家肯尼亚先啦。咁肯尼亚除咗出名睇动物大迁徙之外咧，其实佢都系东非一个主要嘅经济同贸易枢纽嚟嘅。肯尼亚系东非入面一个相对发展比较成熟嘅国家，而佢同东非好多国家唔同嘅地方，就系当地嘅经济结构比较多元化。除了农业之外，制造业和一些服务行业，例如金融或者资讯科技，都是当地一些重点发展的行业。肯尼亚亦都是区内不同经济共同体的成员国， 例如东非共同体简称 EAC 和东南非共同市场 COMESA。 肯尼亚作为这两个共同体的成员国，当地的产品可以免关税进入超过20个非洲市场。而在区外，肯尼亚亦都和美国和欧盟签了一些贸易协议，可以免关税进入当地市场。而这些关税优惠对于有兴趣去肯尼亚发展的制造商或者出口商都很有吸引力的。 刚才你就讲到肯尼亚是一个发展得比较快的东非国家，那当地的消费市场又会不会比较有潜力呢？ 都会的，一些国际品牌打入非洲市场的时候都会选择肯尼亚作为第一个销售市场。而我们看到电子产品和服饰都是一些我们看到比较受欢迎的产品。而另一个我觉得比较值得大家留意的发展呢，就是他们的流动支付。原来早在2007年，当地主要电信营运商 Safaricom 已经推出了第一个流动支付和转账系统 M-PESA。 M-PESA 的 M 是指 Mobile， PESA 是当地语言，即是 Money 这解。只要你有一部基本的手提电话，已经可以做到存款、提款、转账这些功能。去到现在， M-PESA 已经在非洲七个国家广泛地使用，有超过3700万活跃客户。 那吉布提呢，我听说它是一个很小的国家来的，那当地的发展又是怎样的？ 吉布提曾经是法国殖民地，现在人口少过100万，是东非里面其中一个最小的国家。虽然是这样，但它的地理位置非常优越，它邻近曼德海峡，即是说呢，货船来往印度洋和地中海都一定会必经吉布提附近的这条航线。而吉布提的海港亦都是周边非洲内陆国家进出口的主要港口。以埃塞俄比亚为例，有90%的贸易量都是经吉布提海港进出口的。 嗱，我知道中国内地在吉布提都有投资很多不同的基建项目的，可不可以都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啊，其中一个比较出名的呢，就是雅吉铁路。雅吉铁路是连接埃塞俄比亚的首都和吉布提的货运和客运铁路，是非洲第一条完全跨境铁路。比起道路运输，它大大增加了每次运载的货量，亦都将所需的行程时间由3日缩短到只是12个钟。而其他中国投资的项目亦都包括了在2018年7月启用的国际自由贸易区和两个机场等等。 多谢 Melissa 和我们分享这么多有用的资讯。不过如果大家想接收更多市场资讯的话，那不知道有什么途径呢？ 大家可以浏览香港贸发局经贸研究的网页 research.hktdc.com。 我们除了提供不同市场的经济发展概况和最新的贸易资讯之外，还会不时发表研究文章，分析不同市场的发展机遇，有兴趣拓展海外市场的港商都可以留意一下。 再次多谢 Melissa 今天抽空跟我们分享，谢谢 Thank you。 想知道更多关于贸发局研究部的报告，可以浏览他们的网页 research.hktdc.com。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特区政府连续两日派出4班包机，接载469个滞留湖北省的港人，仍有3000多个港人滞留当地。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表示，下星期再派包机到当地接载港人的机会不大，因为事前要做很多准备，亦要同当地政府协调，要按实际需要同可行性考虑。接载距离是其中一个因素，例如因师距离武汉460公里，车程要7小时，涉及的情况更为复杂。另外一个滞留是因师怀孕10星期的港人孕妇小产。聂德权同随行的入境处处长曾国卫都表示刚得悉事件。曾国卫话会尽快了解那个孕妇是否属于求助港人的个案，之后会提供协助。日本政府宣布，由下星期一起至今个月底，包括港澳在内的中国和南韩旅客入境之后要隔离14日。旅客只能够乘坐到成田或者关西机场的航班，禁止从海路入境，又要求旅客在日本期间不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特区政府表示，接获日本驻港领事馆的口头通报，有关对进入日本的香港居民所采取防疫措施的安排，具体详情现有待日本驻港领事馆进一步解说，特区政府会密切跟进。另一方面， 日本政府将会由下星期一起暂停对香港特区护照持有人的免签安排。欧洲多国的新型肺炎疫情持续，重灾区意大利过去一日再多41人死亡，是当地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日，至今148人死亡，新增769人确诊，总感染人数3858人。英国出现首宗死亡个案，死者一个长者，本身有健康问题。瑞士都录得首宗的死亡个案，死者一个77岁的女子。荷兰新增44人确诊，总数增至82人。当局表示，其中的69人在境外受感染，或者同确诊者有接触，部分人的感染途径不明。爱沙尼亚出现第三宗确诊个案，最新一个患者最近从意大利回国。冰岛和希腊过去一日都录得新增的个案。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现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仍未去到全球大流行的地步，但已经出现令人忧虑的迹象。谭德赛批评部分的国家在疫情威胁之下未有表现出足够的政治承诺水平，一些国家只是将应对疫情的工作下放给卫生部门处理，而不是全国一同应对。他称赞中国和美国分别由国家主席习近平、总统特朗普以及副总统彭斯领导整个政府应对疫情的做法有成效，呼吁每个国家采取快速、大规模和果断的行动控制疫情。另外，世卫官员回应香港有九只验出对新型冠状病毒呈弱阳性，认为未有证据证明病毒出现人传狗或者狗传人的情况，但会同港府密切联系。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1,009点，跌31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73.51美元，卖出1674.3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2，日元10.26，瑞士法郎0.946，澳元0.662，加元1.339，新西兰元0.632，人民币6.938，英镑对美元1.296，欧元对美元1.112。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早上一两阵微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的两三日天气温暖，早晚沿岸有雾，下周中期天气稍凉。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近住理工湾位咧有交通意外啊，咁样影响到三线过海挤塞噶。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挤塞啦，车龙排到去上乡道噶。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重复多次啊，就系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咧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三线过海都系挤塞噶。隧道咧，红隧嘅港岛入口方面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都系挤塞，龙尾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喺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喺龙蟠苑。茶果岭道去翻旺角啦，近住油塘道一段挤塞，龙尾喺油塘港铁站噶。咁喺新界方面啦，屯门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啦，龙尾去到大榄上斜。大埔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骏景园噶。咁啱啱收到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啊，就系红隧嘅九龙入口啦，近住理工大学嘅意外咧，啱啱清理好噶。咁但系三线过海仍然挤塞啊，公主道过海啦，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去上乡道啦；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卫理道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荃湾惠泉路体育馆方向石围角。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C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周末有情人的思芬，想同你推荐来自 Nowhere Boys 的 Mountain 啊，因为除了鼓励你做多啲运动吸收新鲜空气之外，都希望你记住，你觉得得就得就得，得就得就得。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自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我是白元浩啊，朝头早一起身擘大只眼，听到小小白对住我唱歌，就会提醒我自己今日一定要积极完成手头上的工作。 太阳爸爸，太阳爸爸，你去咗边？你去咗边？快啲快啲出嚟，快啲快啲出嚟，叫住我，叫住你。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好啦，准备嚟啦，一齐咧睇睇今天咧中文报章当中啦吓，有啲乜嘢嘅重点新闻焦点消息啊！时间嚟到咧星期五嘅朝早8:39，你听紧嘅继续都系晨光第一线，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啊！直播室咧就有我彭仔程振鹏同埋有小白白元浩。 早晨啊，彭仔，早晨各位听众。 好嘅，先嚟咧睇下我手上嘅《星岛日报》咧，《星岛日报》今日嘅头版头条咧就讲到咧呢个疫情咧影响到咧，日本方面咧都有一啲新嘅措施要执行啦。咁就话咧，日本啊作为香港人咧热门旅游嘅目的地咧，日本政府寻日系宣布啊，加强咧对旅客嘅检疫嘅。下个礼拜一开始咧，就嚟自中国，包括系香港以及澳门，以及咧系南韩嘅旅客喺入境之后咧，要喺指定地点隔离14日。根据日本方面消息咧，向《星岛日报》透露啦，有关政策就不限制台湾旅客。咁而下个礼拜一凌晨零时开始咧，日本将会暂停港澳旅客系港澳居民免签证措施。咁而本港旅行社咧，寻日就相继取消嗰啲日本团啦，涉及咧有超过咧2000名嘅旅客嘅。航空公司方面咧，亦都取消咧日本航班，去到咧3月底。有业界估计啊，继南韩疫情引致旅行团取消，旅行社咧再取消日本团，咁预料啊，有接近咧半个月生意咧，只有去年同期嘅10%咋， 哇 哇，边度够够失即系够继续营运啊？ 围皮都唔够 啊！真系会啊，好担心啊吓！关于呢一个嘅旅游业界嗰个状况咧，就系、是、咁样啦吓。咁、啊、另外咧，可能大家都有听到咧，喺泰国方面都有啲消息、啊。嗱、 嗯， 呢、這个《星岛日报》嘅头条有讲到话，泰国政府日前咧就将内地、港澳、南韩、意大利同埋伊朗就列为呢一个危险传染病地区。原本只要求咧泰国国民咧由上述6个地方入境泰国需要隔离14日，但系寻日咧路透社引述一名官员指出咧，有关措施就不论国民抑或系旅客，亦咧包括系转机嘅人。咁喺今日凌晨开始咧，就话需要咧系隔离14日。不过留意一下，不过 泰国旅游局昨晚即时否认咗啦。咁而香港旅议会总干事咧，阿陈张乐仪亦都指出，泰国旅游局香港办事处回复旅议会，泰国政府至今系冇公布有关检疫规定，咁就唔使咧太过担心啦吓，等人哋真系确实咗先算啦。咁呢一个咧嚟自今天咧《星岛日报》嘅头条报道。 唔该晒彭仔，所以话啲消息听咗之后咧，千祈唔好第一时间信啊， 同埋唔好懒快咁即刻 forward 出去啊。 系啊，睇定啲先啊，如果唔系咧，就即系一传十，十传百噶。 然之后跟住又要补获一个，再 post 一个补获消息。喂，唔系真嘅，原来 几实威啊，到时。好，唔该晒彭仔，再睇埋嚟自信报方面嘅报道。咁啊，讲到咧就系加州，美国加州方面啊。话到咧，星期三首次咧就出现啦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死亡个案。今日死者曾经咧就乘坐至尊公主号啊，系至尊公主号啊吓， 即系唔系钻石啦， 唔系钻石公主，系至尊公主号。 好多公主啊， 系啊， 主题乐园咁啊，真系 系啦。咁啊，佢哋都系一系列嘅吓，咁啊姊妹嘅船只嚟嘅。咁啊，相信咧佢啊呢一个嘅旅客咧系喺旅程途中啊感染病毒噶。这个邮轮目前有21个人怀疑就是确诊的。加州州长纽瑟姆亦都随即宣布，近2500名的乘客和船员在完成检疫之前不可以就离开这个船只。相关的部门正在联络已经落了船的乘客。州长同时就宣布加州进入紧急的状态，正在动员各个的政府人员协助就侦测病例，减慢这个病毒的传播。咁全球確診呢一個病咧，咁啊，尋日已經升到咧就係94,000宗，係全球啊嚇。咁啊，超過3200人咧就死亡噶啦。咁啊，加州衛生官員星期三亦都表示啊，加州首宗嘅死亡個案咧就係一名潛在健康問題嘅71歲長者。佢上個月21日咧就乘坐呢一個至尊公主號咧前往墨西哥，期間喺船上面逗留10日。咁啊，最後咧呢架遊輪翻到去三藩市之後咧就落船啦。相信咧佢喺旅程入邊咧就受到感染噶。啊，至尊公主另外一名嘅乘客亦都確診，目前仍然係留醫噶。該遊輪目前有11名嘅乘客同埋10名船員出現病徵。咁啊，根據法新社指出啊，船上有近62名嘅乘客被禁止離開船艙嘅房間，正在等候檢疫噶嚇。咁啊，不過咧，州長亦都係話到啦，唔排除船上邊確診人數咧將會上升啊，大家要關注關注啦。以上嚟自信報嘅報導。 好，唔該曬小白。接住落嚟咧就睇《蘋果日報》啦。苹果日报今日的港文当中就说，本港昨日就没有新增确诊的新型肺炎病人，仍然维持105宗确诊以及是疑似个案。前晚就确诊的第105宗69岁的女患者，卫生防护中心就指出，由于她发病前就同20名嘅朋友咧去到印度嗰度旅游嘅，并且咧就喺当地发病，相信咧喺印度感染嘅，咁啊列为一个系输入个案。咁中心透露咧，该女患者咧翻嚟香港之后，至到确诊嘅9日里面咧，曾经到过港岛多处地方，以及咧就系出席过婚宴嘅。咁啊，承认咧，呢一个个案咧有比较多人士系需要咧追踪，系咪咧嗰个密切接触者？咁另外咧，呢一个卫生防护中心方面咧，亦都有讲到咧，话加拿大啊卑斯省有一宗嘅确诊个案，患者咧曾经去到香港以及印度，当局咧会了解系咪同呢一个第105宗个案有关嘅。咁而加拿大卑斯省卫生部门咧，当地时间礼拜三公布，一名咧80多岁嘅女子咧系确诊，情况系危殆。近期咧曾经同其他人咧到过香港同埋印度旅游嘅，上个礼拜咧翻到去加拿大，咁啊数日之后咧就出现病征啦。嗱，加拿大当局咧就指咧印度只有零星病例。根据患者发病时间怀疑在香港感染，咁而同呢个患者咧系同团嘅人咧就并非当地居民，咁部分咧仍然在香港咁讲嘅，咁呢一个咧就系嚟自今日 《蘋果日報》的港文報導。 好，再看來自《明報》方面的一個特稿，講到就是美國和澳洲都有安老院爆發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疫情，部分就是封院的原子隔離。星期一本港也有院舍一度出現就是感染的疑雲，這個就是有些傳言。香港政府如何應對院舍爆發這個疫症成為了一個焦點。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林正財就向《明報》表示，現時有檢疫中心不適合長期病患或者就是體弱多病的院友入住的，政府也正在積極就尋找即將落成的新院舍臨時作專門供應就是院友入住的檢疫中心，並且希望就是加快就興建新院舍的工程。政府發言人表示，政府就不同可能情況都會計劃的，不會排除任何的可行方向。政府亦都正在積極尋找將落成的新院舍臨時作專門就是供應院友入住的檢疫中心，預計就譬如是資助的院舍或者是合約院舍，當局希望就加快進度興建一些新的院舍，亦都咧就係會密切留意住接觸者嘅院友啦，是否咧就係有被送到呢個檢疫中心噶。林正財話到啊，要視乎爆發嘅規模同埋個別院舍嘅情況，包括咧就係環境、房間有冇分隔等等嘅情況啊，防感染嘅措施啊，醫護人手是否足夠，亦都唔排除有院舍適合咧就係供應原子檢疫噶。咁但係相信咧小型醫院嘅院友較大可能咧會送到去呢個檢疫中心。佢都補充話到需要咧就係派足夠嘅人手去到檢疫中心照顧院友噶。咁啊護理人員需要咧就係著足夠嘅保護衣物啦，先至能夠有足夠嘅防感染措施。佢話到若果咧就係院舍小型爆發，職員或者係會染病，未必能夠咧就係去到啊檢疫中心咧就係照顧院友。啊，當局咧一定要加派多啲嘅人手咧去到幫忙先至得啦嚇。以上咧就係嚟自明報嘅特稿噶。 好嘅，唔該曬小白嚇。咁啊跟住咧睇《東方日報》啦。嗱，《東方日報》咧今日嘅內頁港文當中咧，就同大家轉睇下一單咧同呢個疫情無關嘅另一啲嘅新聞消息啦。讲到咧就政府规划失当又补救迟缓，咁啊多条行车天桥咧闲置超过咧30年，咁就话《东方日报》4年前咧揭发啦，全港有多条闲置天桥以及系断桥，咁就但系政府咧至今仍然咧未处理妥当。申诉专员公署咧寻日发表报告，再提及咧有关嘅问题噶，咁就话咧喺13条啊。位于不同地区的干道同埋道路之上，就发现有29处行车天桥路段或者接驳口闲置超过10年，部分更加超过30年。最离谱的咧就系呢个跑马地司徒拔道有一处竟然闲置长达39年嘅，哇！系咁嗰条路嚟做咩嘅咧？好啦，申诉专员咧就闹政府当局咧冇机制去定期审视该处天桥，导致到咧错失发展新道路嘅黄金时机。另外有议员批评政府进度缓慢，令到多区咧继续受塞车之苦嘅。嗱，咁运输署、路政署以及咧土木工程拓展署回应就指咧，接纳申诉署嘅建议。又話咧，運輸署同相關公務部門咧會定期召開跨部門工作會議，並且會繼續加強同地區人士以及係區議會咧嘅遊說工作等等噶。咁希望嗱一聲咧，即係做翻好佢啦，唔係又俾阿申訴專員鬧噶啦。呢個嚟自咧《東方日報》嘅報導。 遇到一啲叫做唔如意嘅事情咧，其實有陣時按照住傳統啦，有啲人就中意去 做咩 打小人咁樣去打咗佢噶。 尋日就經籍啊， 係啊， 打小人啦、 啊，冇錯啦。咁啊，成報方面亦都有講。讲到咧就系经济方面啊，亦都因为咧就系呢一个嘅新型冠状病毒咧衍生出嚟嘅一啲嘅事情。好，睇睇内文先啦吓。话到咧就系香港寻日咧就虽然啊冇新增呢一个嘅新型啊冠状病毒嘅感染个案啦，而家累计咧嗱呢个数字会不断更新嘅104宗。咁啊，适逢啊寻日咧就系24节气当中嘅经济，唔少市民啊无惧疫情。去到銅鑼灣嘅鵝頸橋嘅橋底嗰度咧，就揾婆婆啊做翻一啲嘅傳統嘢啦， 打手啊， 係啦， 鵝頸橋打手啊， 係啦。咁喺抗疫嘅工作當中啦，咁報章亦都話到啊，備受批評嘅特首林鄭月娥咧，成為咗最大嘅目標啊。 哦啊、即系啲人特登揾打手去个目标打小人嚟打阿林郑月娥。 系啦，嗱，内文亦都有讲到话，寻日朝头早咧，其实有10个嘅档口啦开工嘅，价格咧就大概维持喺50蚊一次左右啦，同上年嘅价格咧就冇乜特别大嘅变化嘅。多名光顾嘅打小人嘅市民亦都咧就系表示啊不满林郑月娥嘅施政，咁啊希望咧佢啊能够早日下台咁讲嘅。另外一名市民咧嘅心声亦都话到啊，过去咧就系未试过打小人，咁但系喺疫情底下，亦都希望打走咧呢一个嘅病毒啊，打走肺炎，同时咧就打走林郑月娥咁讲嘅，因为咧对方嘅疫情工作咧就觉得啊做得唔好同埋唔合格。好啦，咁另外咧亦都要睇埋咧，佢亦都系话到咪有一只嘅狗只咧就话到被传染咗呢一个嘅病毒嘅， 弱阳性啊嘛， 弱阳性冇错啦，咁啊呢只松鼠狗嚟噶。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就表示啊，新型冠状病毒咧可以感染哺乳类嘅动物，除咗人类之外，其他动物虽然有机会受到感染，有关嘅病毒嘅传播主要咧都系透过人同人嘅接触。啊，罕见咧就系猫传猫，狗传狗。无论系2003年嘅沙士，以及咧就系根据目前啊对今次病毒嘅观察，从来咧就未发现有猫狗传人嘅情况。不过佢呼吁啊，香港人同埋宠物咧就齐心抗疫，呢个好紧要嘅。尤其是系主人咧要加强个人卫生，以免咧就影响宠物感染。以上嚟自城报嘅报道。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卫生署健康促进处高级医生黄慧英医生。 其實無論個人或者公司咧，應該有相對嘅安排。譬如公司裏面咧，最好咧，大家都要加強呢個健康管理啦，或者健康監測一啲制度啦。咁另外要有啲緊急嘅預案，同埋有啲彈性嘅安排。對於呢一翻工人士，譬如我哋啲打工仔咁樣咧，咁其實原則都係嗰幾個嘅啫。第一樣嘢，你要有足夠嘅個人防護物品啦，70至80度嘅酒精搓手液喺身邊啦。咁另外你要有呢個口罩啦。第二個原則咧，就係你要避免人多擠迫嘅地方，記住就係、是。手部卫生、环境卫生，避免使用一些公用的物件。咁你翻工嘅時候咧，如果公司可行嘅話咧，即係有一啲彈性上班時間咧，咁可以避免一啲最多人嘅時間咧，咁就係最好啦。咁如果係嘅話咧，咁我哋要揀呢啲時間咧，就冇咁逼人啦。咁同埋你搭嘅時候，記住就係要戴上一個口罩，保護一下身邊嘅人同埋自己啦。記住，如果你嗰日你覺得自己唔舒服嘅話，唔好翻工啦，你跟住就去睇醫生，咁就係最好嘅。咁你可以保護到周圍嘅人啦。我見到而家其實好多地方咧，個大廈門口咧都已經幫人哋量體温嘅。咁咧可以有一个制度，就係如果你入去嘅时候你量体温发觉如果有异常嘅话咧，就亦都係唔好返工。你翻上樓嘅時候，係啦，有啲人要搭 lift 嘅，咁你睇下你個情況啦。其實 lift 咧好多時都比較逼嘅，尤其是繁忙時間。咁如果你係低層嘅話，可以考慮行上去啦，嚇、啊，咁就幫你做埋運動添。如果係有啲商場嗰啲咧，佢有扶手電梯嘅，就可以到達到你公司啦。咁你用扶手電梯就好過用呢個電梯嘅。咁仲有一樣嘢咧，即係都要提一提啲公司嘅，一齊開會嘅話，你留意一下你嗰個會議室嗰度咧，個通風系統。如果有窗嘅話，盡量打開啲窗。咁、那個通風是最好的，但如果沒有的話呢，那你看一看你那個調控會不會有一些是尖峰系統在那裡，那如果有的話就將它開到最大，那等一些新鮮空氣就抽入來，你換走一些空氣，那就是最好的，就是對於那些員工最好。那還有開完會之後記住消毒啊，清潔啊周圍的地方啊，還有用過的東西。其實我們一直呢都跟人家說盡量避免呢就是大型會議的，這樣可以減少同事之間的正面接觸。但有時有些企業你是沒有辦法的，那你是可以考慮用啲視像會議啊、電話會議啊，咁都可以嘅。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線， 陪你一齊忙， 唔怕再賴床。 財子 O 投資 O2O。 嗱，呢个才子 O 咧，今天咧就放咗假，咁啊等我彭仔嚟到咧系顶上啦。咁但系一样咧，请嚟我哋嘅财金界嘅朋友，嚟自咧汇生国际金融集团有限公司嘅董事啊，新李啊，温冠伦嘅。早晨，新李。 早晨，咁多位。 系啦，咁寻日咧港股个市咧就升咗500多点啦，咁又有过1300亿嘅成交。咁今日嘅后市点睇咧吓？ 其實我哋見到港股真係幾強勢嘅，見到上個星期咧，即係美國跌咗，即係道指跌咗即係4000多点之後咧，其實美股都冇跌穿翻即係我哋疫情前嗰個低位，咁其實係相對比較強勢嘅。如果大家睇翻唔同嘅板塊啦，其實好多個板塊咧，即係除咗係啲低殘嗰啲銀行股啊、國際銀行股啊之外咧，其實好多板塊都升咗上嚟嘅。但係我哋投資咧，必須要知道個勢喺邊度啊。咁好明顯啦，今年咧就係、是、又要減息。又是疫情影响导致全球的即是经济都向下行啦。其实资产会出现两极化的。咁啊，在我哋过往的几十年历史入面呢，其实我哋见到减息的情况呢，短期呢反而对我哋股市有所嘅即利好嘅。但係又因为即全球即疫情影响呢，令到即好大嘅问题。咁所以部分嘅资产呢会出现即两极化。有啲呢就会升到砰砰声。有啲呢就继续低残，甚至要破底嘅。咁所以大家佢选择趋势或者选择工具嘅时候呢，就要特别去谨慎。所以美股琴日又暴跌，前日又暴涨。咁呢个就係上落嘅时候就要揀好唔同嘅资产，喺大家做好资产配置啦。 咁講得啱。咁如果講到話喺板塊方面，有冇邊啲嘅叫做生意嘅板塊，我哋特別可以喺呢個時候留意一下呢？ 板塊其實從即幾個月前啦，都係講個物管啦。但物管其實而家要留意咧，就話上咗市一兩年嗰啲物管咧，其實已經升到有成倍噶啦。反而物管咁大家都知道，咁啊佢繼續會賺錢同埋盈利有所上升噶嘛。所以大家可以留意翻過去半年上市嘅一啲嘅物管。咁呢啲咧，因為佢嘅一上市嘅時候可能比較平，所以佢哋仲有一定嘅空間喺度。或者回調嘅時候，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呢個第一啦。第二就係醫療板塊，咁我哋見到醫療板塊，哇！过去半年真系即系逆市升咗成倍咁样啦！ 你谂下自己啲钱啊，最近买得最多系啲乜嘢啊？ 系啦，呢个就冇错，但系亦都要拣嘅，势两极化噶啦，可能强嘅继续强。咁啊，令到大家就可以即系选择一啲较强势嘅话，回调嘅时候反而可能少住去做咯。所以今年板块啦或者资产大家选择好，如果冇乜时间嘅话咧，反而不如月供股票啊、月供基金啊。因为当你全球美国或者全球都跌嘅时候，咁点解唔拣啲全球化嘅基金？咁你经济行嘅时候，你买嘅基金价值嘅单位咪有所上升。咁下年啊、后年啊，咁经济周期始终会上嚟噶嘛。咁你中长期赚钱系更加比你喺度炒炒卖咪更加容易先。 系咁呢一个咧就可以大家参考一下啦吓。咁今朝早咧同阿新李倾到呢一度先啦，多谢晒咧就汇生国际金融集团有限公司嘅温冠伦啊，系呢一个公司嘅董事吓。咁下个星期咧先再同你通话咯，多谢你啊，新李。OK， 拜拜。 拜拜。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咁啊，同我哋嘅财金达人咧倾完偈啦，时间都差唔多到早上嘅九点钟啦。咁啊，话梅姐个电话咧，就稍后先再同佢咧系通话，因为而家唔够时间咧、你啊邀请佢咧斩死嘅啫。 系啊，俾佢闹翻转头啊！唔敢啊，我唔敢啊！ 狗血淋头啊，闹到肯定，所以我都唔敢啊。 所以歇一歇先吓，等阿梅姐饮多杯茶先。 系啦，咁啊，转头翻嚟咧，九点新闻过后咧，我哋先再同阿话梅姐咧，即系睇下有咩抗疫 hashtag 啊。咁啊，现时嘅室外气温提你是涉事的18度，相对湿度79%的。转头回来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还有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咯，龙尾东九龙政府合处；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挤塞，车龙喺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喺九龙咯，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日丽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喺顺业街。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接近沙田污水处理厂。 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康城路一段挤塞，车龙就喺百胜阁路。另外西营盘嘅东边街爆水管啦，介乎皇后大道西至到第一街嘅东边街，唯一行车线仍然封闭噶。去医院道嘅车辆咧就要改行西边街。皇后大道西行去坚尼地城啦，近住东边街嘅慢线咧都系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荃湾惠泉路体育馆方向石围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国际妇女节，国西做些地，用歌曲感谢一众女性。 搜罗多首冠军作品，播放《阿里加多之曲》。星期日下昼4点到5点，天空海阔白泉号生和黑池期间限定300妇女日语歌曲集。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好啦，时间嚟到朝早嘅9:07，咁啊，梗系等阿黄梅姐舒舒服服啊，饮埋杯茶，跟住先至叫翻黄梅姐出场啦。早晨啊，黄梅姐。咩事唉声叹气咧？ 真就难笑添啊！要 哎呀，要你久等啦，真系唔好意思啊！ 好差咯，啲时间管理得 系我唔好嘅，你罚我啦。 哎，唔知边个唔掂啦，真係平时都唔系咁嘅。阿欧喺事係啦，今日阿欧又唔喺事呢就唔同咗啦。 係啦， 咁你哋话啦，你哋话系边个唔掂囉。 哎呀，都系我唔好啦，话梅姐。 哎呀，你咩都拿屎上身咁点得㗎。 我会反省㗎啦，会做好啲。係啦。 哎，唔讲咁多无谓嘢啦。Good morning 啊，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啊，我话梅咧，今朝早咧呢一个嘅抗疫 hashtag 咧，系想提大家啦，你嗰啲嘅抗疫嘅用品啦、法宝啦，而家仲多咗啲咧抗疫嘅神器喎。 哦， 系啊，嗱，譬如咧，你又会见到有啲朋友咧自制一啲咧爱嚟揿呢个 lift 门嘅抗疫神器咯。 系， 譬如揾一个嘅唇膏，然之后咧就塞啲好似啲木条或者系橡胶条咁。 嗯。 咁跟住咧，你用嘅时候就拧佢出嚟咧，咁就爱嚟笃嗰个嘅lift 掣啦，以为咁样咧就好巴闭啊，同埋唔会染疫啊咁啦，其实都好多余嘅，我宁愿洗多几次手啦，系咪啊？ 啱嘅，啱嘅，系嘅。 好啦，但有一样嘢咧，我都觉得咧真系需要啦，去谂一谂，系咪可以自己咧自制一下呢啲嘅防疫嘅神器啊？ 嗯、 所谓嘅 DIY 啦。其中咧，我有見過咧喺街上邊咧有啲朋友好妙嘅喎，佢哋咧自制防疫帽啊！ 哦，防疫帽 嚇，咁啊可以點做咧？嗱，我覺得咁嘅，如果邊個話梅咧，我就會咁樣嘗試。你攞個膠 file， 透明嗰啲啦，你咧裁咗佢一張出嚟，咁咪好大塊嘅，一長方形嘅， 四方帽。 你將佢咧呢一個嘅長方形嘅膠塊佬咧，你然之後將佢咧揾一頂冷帽，又或者係揾一頂你嗰啲叫做咩嗰啲 cap 帽啦。啊、你將佢咧呢一、這個嘅膠塊佬就沿住個 cap 帽嗰個邊咧嚟、到係糊翻佢攞嚟做啊，即係話咧好似你戴咗個頂帽咧，你前面有一個嘅鬼面罩咁啊。 哦， 係啦，咁你可以用呢一個嘅雙面膠紙啦，又或者咧係用呢一個嘅釘書釘咧、就釘落去呢一個膠。呢一個嘅膠片咧，釘落去嗰個帽嘅邊緣嗰度，咁佢圍住圓凸圓框框咁樣咧，係佢有幾闊你就釘曬佢。咁、之後咧，你呢一頂咧防疫帽咧，你就可以配合咧，你出街嘅時候個口咧就戴住口罩，然之後個頭咧就笠住呢一頂咧自制嘅防疫帽。咁你出街嘅時間咧，咪唔使驚話又要戴呢一個嘅。啊，叫做护目镜啊，咁同埋咧，你亦都可以咧，系啊，人哋如果同你讲嘢时候，佢咧喷口水咧，又 挡住， 挡住晒， 哎呀，仲好 fashion 添啊！ 而且你记住以后咧，要用嘅时候咧，就每一次咧都要先用一个嘅消毒纸巾咧，系、要湿。濕地話抹咗佢，清潔咗，然之後先用，用完一次又要再消毒清潔，知道冇？ 知道，星期六日就整翻個先。 神光第一線，我們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嗱，我話梅姐今日嘅 #hashtag 咧，即係抗疫神器 DIY，You better get a job。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每一次占士邦007的新戏都会找你最红最劲的歌手唱主题曲的，以前有 Adele 或者 Sam Smith， 今年有 Billie Eilish。 舞台上面咧，佢系攞咗五个大奖啊！而呢一首歌率先喺 Brit Award 咧现场唱咗俾大家听，亦都喺英国嘅实力榜咧占咗冠军宝座。最新占士邦嘅电影啊，同名嘅歌曲呢个礼拜升入榜占第九位 ，Billie Eilish《No Time to Die》。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子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意啊！我好中意啊！ 系啊！哇！头先吓死我啊！你知唔知啊？华梅真系咁同我讲嘢嘅时候，哎呀，彭爷爷去咗边咧？ 我梗系避一避啦！ 系啦、啊，醒目啊！你真系。 但系阿小白，我话我好中意头先咧，阿李志刚介绍呢一首歌嗰个歌名啊，又系呢一个零零七新戏咧嗰个电影嘅名啊。冇时间死啊，唔得闲死啊 ，No time to die 啊，好正啊！呢啲真系好啦，即系喺不同嘅语言当中咧，有佢自己嗰个独特性啊，就好似咧唔同嘅族裔咧，都有佢哋嘅性格噶喎。 系啊，今日咧揾嚟一位嘅朋友咧，佢就菲律宾裔嘅，咁啊，佢喺香港大啦。今年咧，哇，佢真系好嘢，佢又考 DSE 啦。佢仲要 咁好生啊！ 系啊，仲要代表香港咧出战呢个美式桌球噶。 好，咁我哋呢位朋友要介绍下啦。 晨光第一线邀请一班喺香港居住同成长嘅少数族裔上嚟分享一下喺香港有嘅不同生活方式。我的精锐朋友，今个星期邀请到嘅朋友系 大家好，我系菲律宾裔嘅香港人 Robbie Capital。 逢星期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我的精锐朋友。今日朝头早啊，晨光第一线啊，白元豪咧就揾嚟一位啊菲律宾裔嘅朋友啊，佢个名叫做 Robbie。早晨啊 ，Robbie。 早晨，你好。 你好啊，嗱，我知道咧 ，Robbie 就好特别嘅，除咗系一位年轻人之外啦，佢都系一个运动员嚟嘅。 系，冇错。 不过咧，你个名咧，Robbie 就唔会读错啦。 系啱。 全名留翻你自己读，我好惊读错人哋个名。系。 你想要姓先啊，定系姓后啊？ 姓先啦。 Capital Robbie James Joaquin， 咁长嘅喂， 系啊， 點解同我資料嗰個突然間長咗咁多嘅？ 係啊，Capital 係我個姓啦，Capital Robbie 就係我嘅 first name， 跟住就我嘅 middle name 就係James。 James 咁個最尾嗰個 Joaquin 就係我媽個姓。 哦，係 啦， 即係會將咁多個嘅名字擺入埋入去。咁你身份證咧就係咁長㗎？ 就係咁長㗎啦。 哦，呢個特別少少啊嚇。係啦，喂，簡單介紹下自己先啦。嗱，我知道你係咪爸爸媽媽都係菲律賓裔嘅？係 啊 係 啊。 咁你自己你嘅 look 咧都是菲律賓裔的人士啦，但你廣東話很好喎、 啊，因為我喺度出世嘛，就一直都是讀緊 local school， 是 都是同香港人的年輕人的生活是一模一樣的。 中文就寫得很好啦， 中文係 寫廣東話添啦，直頭。因為我同 Robbie 咧，其實 WhatsApp 都用廣東話， 都係用廣東話，即係大家傾偈嘅。咁你記唔記得你以前爸爸媽媽係點解會嚟咗香港嘅咧？ 應該係。因為工作關係，即係賺錢嘅關係啦。因為即係菲律賓工作都比較辛苦嘅，賺錢就比較難啲嘅。 有多颱風，我成日好擔心菲律賓咧係咩佢好多颱風， 颱風一定係經菲律賓先嘅。 係啊，我覺得即係我自己個心有陣時睇到，即係由細個開始到而家都係一見到颱風咧，就係、是、哇一吹嘅時候都係由菲律賓。 菲律賓係咯， 係啦。咁我心喂，我哋香港有陣時嗰啲天鴿啊，都已經咁緊要啦。 係啊， 哇！你每一次經過菲律賓嘅時候。我覺得好慘咯，即係可能，譬如有啲農夫嘅，佢哋種咗好多人嚟菲律賓，嗱女數芒咁樣，咁你種完出嚟又一個颱風，呼呼一聲， 係啊， 又冇曬， 啱啱仲有一個咩火山嗰啲灰咧，去曬，即係佢爆咗之後，跟住嗰啲灰咧就吹走曬，去曬嗰啲 菲律賓嗰啲地方， 係啊， 係，咁你所有嘅親戚都係菲律賓噶啦， 係啊， 又仲有冇成日 keep 住聯絡啊？去探佢哋啊， 都有聯絡嘅，但係都冇乜點探佢哋，因為自己都冇乜時間，即係都要 keep 住練波啊、讀書嗰啲， 係咁你而家就 keep 住練波讀書啦，呢樣嘢就好緊要嘅。好啦，咁你喺香港成長嘅過程就同一個普通香港嘅人就冇乜大分別啦。咁但嗱，你本身食嘅嘢就應該有分別啦。 係 嗱，始終爹哋媽咪都係菲律賓裔啦。咁你食嘅，你會唔會成日都去食啲廣東嘅？第一翻到屋企都係食翻啲菲律賓菜會比較多咧？ 咁我多數都係喺出面食飯嘅，咁同隊友食啊，朋友食，咁喺波即係球場嗰啲朋友一齊食，咁都係嗌嗰啲即係嗌餸食飯咁樣啦， 都係食翻本地嘅食物啦。 咁就喺 weekend 就留屋企啦，咁就 哦，你禮拜一佔就宿舍咁樣。 系啊， 哦、 即系 I mean 即系星期日可能会 rest day， 系 咁就喺屋企陪下妈咪咁 样， 咁、哦、就 煮翻啲家乡菜啦， 系啦，即系起码即系 recover 翻我嘅 taste bud， 如果唔系太偏离系嘛，譬如屋企啦，煮菲律宾菜嘅时候、有啲咩特别好食嘅菜，你觉得喂真系正、啊， 有个菜叫做 adobo 啊。就可以用 adobo， 咁就可以用豬肉啊或者雞肉去煮嘅，咁就有醋啦、豉油啊、蒜頭咁樣去炆嗰啲肉嘅，咁就好好食嘅。 咁就好食啦， 係啊， 係嘛？你媽媽煮都好食嘅， 媽媽煮 所有即係菲律賓裔嘅朋友，佢哋都會煮呢個， 都會煮呢、這個，係啊， 係即係等於可能香港嘅一啲譬如醃雞啊、炆雞或者薯仔煮雞翼咁，呢啲好簡單嘅餸。 係啊， 哦，你就好中意食呢個嘅。喂，佢哋我知道見菲律賓都有啲春卷嘅喎， 春卷係啊。 是不是又是跟我們那些廣東點心的春卷差不多的呢？ 那就有些分別的，那廣東那些春卷就比較偏多是菜的，那就菲律賓那些就比較偏多是肉的，所以就我本身是食肉手啦， 你食肉手你都還是溜溜地的， 我很喜歡吃肉的，那就會比較中意菲律賓嗰只春卷咯， 係咁就香口啲。咁呢兩個都算係你即係菲律賓菜嚟講，你自己幾中意，即係一講你就會講呢兩個。 係啊，同埋有隻叫 milk fish 啦，即係金 牛奶魚啊， 奶魚咯， 奶魚 係啊， 哦，菲律賓先有嘅呢、這個， 都唔係即係周圍都有， 周圍都有嘅， 即係香港冇啊，香港少。 我唔怪之得啦， 係咯嚇，咁就攞嚟煎嘅，嚇好好食嘅， 好香嘅， 係好香。 譬如我係作為一個香港人啦，我想去試下啲菲律賓菜嘅，喂，有冇空間？有冇位？有冇鋪頭？喺邊區？揾唔揾到？ 應該都係喺灣仔嗰啲嗰邊嗰啲地方就會有咯，係咯， 係就有機會揾到啦。 嗱，咁我知道 Robbie 你自己本身咧就係代表香港隊咧，就出戰呢一個美式桌球嘅，係嘛？好厲害喎！ 講咁 真係喎嗱，桌球女子桌球又唔安逸啊，係咪先？咁你自己本身對美式桌球？點解你會咁中意美式桌球呢？有 number 嗰啲啊嘛，美式桌球係 係啊係係 嘛，係咯？點解會咁中意？ 可能係因為我嘅血統嘅關係啦，菲律賓咁就、哦、菲律賓人就本身係強項呢個美式桌球 係咩？ 系啊、 哦， 你有冇听过奥苏利云啊？ 奥苏利云有， 咁就我哋 佢嗰只桌球嚟嘅啫，唔系佢美式桌球， 佢英式桌球嚟嘅，咁、哦、就佢个级别咧，我哋都有一个嘅、 啊， 叫做 Efren Reyes， 咁就系全世界都识嘅， 哇！ 即系基本上系美式界嘅奥苏利云啦， 系啊， 基本上系 系 系啊，传奇人物嚟嘅， 就系、是、菲律宾人， 就系、是、菲律宾人嚟嘅， 哦，啊、你系咪你个梦想？就系要打到咁好， 细个就佢个梦想就系同你一样咯，希望可以。呢、這个应该是基本上每一个即系打美式的选手都是佢都系一个成可以成为佢嘅级数的一个嘅、 嗯、 一个人 咯。咁而家你就代表香港队出战啦。咁、嗯、练习辛唔辛苦呢 其实都辛苦嘅。咁、啊、即系你唔辛苦都唔会有啲成绩出嚟、 啊。大概咧，譬如有冇话每一日个 schedule 啊？ 每一日都 每一个星期啊？ 我会要求自己起码要练五六个钟咯，起码。 嗯， 系啊， 五六个钟， 系啊， 都仲要读书喎、 啊、 你。 系啊， 都几攰噶， 都攰、啊。尤其是香港啦、啊，即系要考我呢，即系今年要考 DSE 啦，咁就辛苦啲咯。 吓、啊，系、啊啊、今年 DSE 又。特別多風波咧， 係啊， 係嘛， 即係又有疫情啊，又有嗰啲運動，係、啊、咯， 都明嘅， 係啊， 加油啊，後生仔， 好， 喺我心目中咧，阿 Robbie 有一個唔錯嘅歐陸嘅，即係靚靚仔仔啊，個笑容又啊好陽光，好燦爛，我係女仔我都冧， 係 啦，咁你一直以嚟喺香港嗰個成長，其實同華裔嘅朋友相處，有冇啲特別難忘嘅？古仔啊， 古仔 嘅情节啊， 细个我记得我系有一段时间，小学嗰阵系肥嘟嘟嘅。 你系肥嘟嘟嘅咩？ 系啊， 跟住就拉长咗人。 婴儿肥啦，嗰啲系。 baby fat，baby fat， 拉长咗人啦。 系啊，跟住就细个会俾人嗌，其实都唔系因为肥的关系，因为我嘅肤色啦，即系话我斌仔咁样咯。 哦，系 啊，即系第一次我唔知系咩嚟噶嘛。系啊， 跟住就有冇唔开心啊？嗰阵时。 我系 冇乜嘢，乐观啲， 又唔系唔开心嘅，咁我就算啦。咁我同老师投诉啦。 咦，你揾到啱一个好嘅渠道喎、 啊？系啦， 系咯，好嘢喎。 系啊， 吓咁啊，而家咧就个个都叫你做 Robbie 啦 ，Robbie 啦， 系咪？你个姓就冇人。 依家中学咧，就上到中学之后咧，个个都咬卡比。 卡比啊， 卡比，因为我个名叫中文名系卡比多罗比啊嘛。 卡比多罗比， 系啊， 吓。咁不過你個名幾型喎？如果中文你個名幾型喎？ 咁都好過嗰個咩激烈的海膽嗰句。 卡比 多， 卡比多 羅比，咁就 Capital Robbie，Capital Robbie 係啊， 係啦，都係好靚嘅名字。如果你問我中文，我都覺得係好靚嘅。爸爸媽媽識唔識講廣東話噶？ 我阿媽就識。都識嘅，基本嘢嘅，咁、 啊、 就屋企就會講兩溝咯，係、 嗯、 啊，即係間中菲律賓英文兩，係、 嗯、 啊， 咁、嗯、嗱、啊你自己嘅廣東話就非常之好啦 ，thank you， 菲律賓話識唔識啊？ 識 啊，頭先話兩溝啦， 係啊， 但係真係翻到菲律賓溝通完全冇問題嘅， 即係鬧交就唔得咯。 喂，咁咪好咯，去翻到菲律宾都可以有礼貌嘛。 沟通就可以闹交就未必得啦。 系有冇啲得意或者啱我哋听众袋落袋一两句或者一两个字咁都可以 啊。Kamusta 呢个就系你好啦。 Kamusta 我得唔得 ？Kamusta 得，好标准。跟住 Mahal kita Mahal M A H A L。 Mahal kita， Mahal kita， 即系我爱你。 你咁突然嘅， 梗系啦， 你沙子嘅眼神， 唔系点沟女啫， 唔系点追女仔啊吓。嗱，Mahal kita， 仲有冇多一句，我哋有位听众学下。 Maganda ka， Maganda ka， Maganda ka， 系啊 ，Maganda ka， 呢个 即系。 你好靚。 哇，靚 要學 同女仔講嘅。 係啊， 哇，唔怪之得，即係靚仔嘅人咧，即係教嗰啲菲律賓話咧，都係啱大家度量袋用嘅。好啦，嗱，即係好簡單啦嘅訪問啦，但係都聽到 Robbie 咧係一個好開心嘅人嚟嘅。咁而且咧就係作為而家雖然菲律賓裔，但係喺香港咧就代表港隊出戰。咁、首先都祝你無論係 DSE 考試，梗係哇，梗係 thank you， 有咩困難都斬死曬佢哋，咁啊衝出呢個難關。好啦，咁另外亦都希望咧，你喺桌球界美式桌球方面咧，那個成績越做越好。 好 係嘛，即係唔單止你即係個人嘅成就，亦都可以幫香港攞好多嘅獎翻嚟， 為港爭光， 為港爭光。下次訪問你嘅時間咧，就係你更加係用即係淨係訪問你運動方面嘅，因為有卓越嘅成就，咁啊最好啦，係嘛？ 知道， 我知道咧。菲律賓都有一啲嘅歌曲咧，幾特別嘅，甚至乎你話同我講，以前譚詠麟都翻唱過嘅， 係啊， 係一隻嘅歌曲，你自己即係日所有菲律賓人都係識唱嘅， 係啊係啊， 嗰隻歌嘅叫咩名啊？ 叫 Anak， 即系 A N A K 啦。 Anak， Anak， 意思系 孩子， 孩子。 咁就谭咏麟都有一首叫孩儿嘅， 孩儿。 咁就系一模一样嘅， 一模一样， 系翻唱啫。 所有人都识唱嘅。 菲律賓嘅喺市場係啊， 係咪啊？ 真噶， 整兩句嚟聽下。 我揾下歌詞先。嗱，Anak lyrics。咚咚咚 咚咚，喂，唔要呢啲咚咚咚，我要你唱翻啲菲律賓話先得噶嘛。 Nung silang kasamundong ito, laking tuwa ng magulang mo, at ang kamay nila iyong ilaw, at ang nanay at tatay mo'y di malaman ang gagawin, minamastan pati pagtulong mo. Sa gabi na kukuyan ng iyong nanay sa pagtimpla ng gatas mo. At sa umaga na may talong ka ng iyong amang tuwang tuwa sa'yo. Ngayon nga ay malaki ka naNais mo'y maging malaya, di man sila payag, walang gagawa. Ikaw nga ay biglang nagbago, naging matigas ang iyong ulo, at ang payo nila'y sinuway mo. Di mo man langisip na ang kanilang ginagawa'y para sa'yo. 唔該曬 Robbie 啊！呢位菲律賓裔嘅朋友同我哋介紹，即係一隻叫做 Anak 啊！呢首歌咧就好熟悉啦嚇，咁啊，但係佢嘅樣咧，即係呢位精鋭朋友嘅樣咧，都如果想認識佢嘅話咧，就上去我哋香港電台啊，我哋嘅網站嗰度啦，睇下我哋喺二台嘅版面咧會有佢嘅靚仔樣嘅、 神光追蹤三十一。 呢、这个时候呢就要同阿罗启新通个电话啦。早晨 ，Kiss 啊！ 早晨啊，鹏仔。 系啦，今晚港台电视三十一咧，呢、这个头条新闻仲喺咪度噶？ 哦，头条新闻喺度，八点钟啊，头条新闻首播。 阿黄喜仲喺咪度啊？ 阿黄喜唔喺度啊？即系今个礼拜到我啦嘛。 哦，即系有你就冇佢。 系啊，诶，你都俾阿。啊、警務處長放下假，成日要寫信好攰噶，兩個禮拜寫一封好啦、 啊。好啦， 係啦， 咁啊有咩睇咧？咁樣 今晚有 頭條 咯。 你有做啲乜嘢啊？你又 厲害啦！ 係咪打小人啊？ 唔係打小人，阿袁秋姐出咗嚟啊！ 哎，係啊， 係啊，真嘅袁秋 蒸係咪蒸蘿蔔糕？ 总之咧就系发卷都带埋啦。 好，咁呢个几点睇？ 八点钟。 好，八点钟就唔使俾人哋食咗头啖汤啦。而家 系啊，咁样跟住咧就可以咧去到睇下呢一个咧日常八点半里边咧。 系。 咁嗱，之前都同你讲过啊，好多舞台剧嘅朋友咧，佢哋都即系变咗做唔到啊。 系、 啊。原来咧，佢哋咧就系整咗一个咧叫杂戏抗疫频道啊。 点啊？ 係啦，咁就咧即係透過呢啲咧網上嘅視像咧，為觀眾提供一個欣賞藝術嘅平台啊，但係又遇到唔少有困難喎。 我都想知佢哋點樣 run 喎呢一個網上。 係啊， 可以留意住嚇。除此之外咧， 係咁啊！除此之外咧，就係啊。九点半零距离科学叫做 AI 塑造未来啊， 嗯， 啊咁人工智能咧，即系除咗整啲机械人出嚟咧，帮你做下嘢，然之后做埋份嘢之外咧，咁咧佢另外一啲嘢都好犀利嘅，例如咧就系2018年咧日本西南部出现水灾啦，咁、其实咧人工智能咧就及时准确预测到啊、所以就安排咧相关嘅人员咧就迅速作出疏散嘅。咁、另外一方面啦，咁美国咧又靠咗人工智能咧，成功减低罪案率、啊系咪咧？即系嗰啲人未犯罪咧，已经觉得佢会犯罪咧，咁所以惹起争议啊！ 哇，有啲似 Tom Cruise 嗰套未来报告咁啊！ 系啊 ，Minority Report 啊嘛。 系啊， 咁另外一样嘢可以睇到一个心脏病人几时去嘅阴公。 好，够钟啦，多谢你，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翟天毅报道新闻。日本政府宣布，由下星期一起至今个月底，包括港澳在内的中国和南韩旅客入境之后要隔离14日，旅客只能够乘坐到成田或者关西机场的航班，禁止从海路入境，又要求旅客在日本期间不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特区政府表示，接获日本驻港领事馆的口头通报，有关对进入日本的香港居民所采取防疫措施的安排，具体详情仍然有待日本驻港领事馆进一步解说，特区政府会密切跟进。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将会由下星期一起暂停对香港特区护照持有人的免签安排。公务员工会联合会总干事梁酬廷认为，申诉专员公署主动调查 CSI 口罩的分发是好事，可以令市民知道情况，但认为追查十分困难，因为惩教署生产 CSI 口罩之后，交由物流署分发给多达70多个的政府部门。梁酬廷说，各部门一般会按季度向物流署取货，但存放和使用事宜就由部门自行负责，没疫情的时候，各部门处理 CSI 口罩的指引相当宽松，但疫情出现的时候，口罩就好像自己有脚，存货很快消失。梁酬廷说，可以调查哪些部门的口罩用量多，但担心没有足够的人手调查。民主党立法会议员陶谨申表示，相信惩教署和物流署处理口罩的程序并没有问题，申诉专员公署只是调查这两个部门生产、分发和点存 CSI 口罩，调查工作并不足够，相信最终只会什么都查不到。陶谨申又说，曾经向物流署查询口罩分发到各部门的数量，但物流署不肯回答，对此感到奇怪。欧洲多国的新型肺炎疫情持续，重灾区意大利过去一日最多41人死亡，是当地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日，至今148人死亡，新增769人确诊，总感染人数3858人。英国出现首宗的死亡个案，死者是一个长者，本身有健康问题。瑞士都录得首宗的死亡个案，死者是一个77岁的女子。荷兰新增44人确诊，总数增至82人。当局表示，其中的69人在境外受感染，或者同确诊者有接触，部分人的感染途径不明。爱沙尼亚出现第三宗确诊个案，最新的一个患者最近从意大利回国。冰岛和希腊在过去的一日都录得新增个案。美国传媒报道，马萨诸塞州女参议员沃伦宣布退出美国民主党2020年的总统初选。沃伦在早前的超级星期二14个州份的初选成绩未如理想， 大部分州的得票率都远远低于两位领先的对手前副总统拜登和资深参议员桑德斯。沃伦甚至未有在家乡马萨诸塞州的初选胜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的两三日天气温暖，早晚沿岸有雾，下周中期天气稍凉。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78点，跌390点，总成交金额74亿5千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45点，跌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06点，跌105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微创医疗14.26，跌8仙；腾讯控股399.6，跌6.6；友邦保险76.45，跌1.2。汇丰控股51元，跌8毫；中国平安87.95，跌1.15；药明生物121.2，升6毫；建设银行6.4，跌1.3；中国石油化工股份3.98，跌3仙；信达生物35.55，升1毫；中国银行3.11，跌3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3，日元106.1，瑞士法郎0.946，澳元0.661，加元1.339，新西兰元0.632，人民币6.948，英镑对美元1.296，欧元对美元1.123。日经平均指数报20,824点，跌501点。港金现价报15,520元，升3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71.87美元，卖出1,672.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屯门公路啦。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跟住小榄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屯门公路出翻九龙，跟住小榄交通咧就回复翻正常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华润大厦；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挤塞，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慢车，龙尾在海富中心，大坑道来回方向跟着真光中学一段挤塞。咁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喺星河名居；伟业街去油塘，近住丽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喺启福道桥底。咁喺新界方面，环保大道去翻工业村，近住康城路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百胜角路。咁最后就系大埔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体艺中学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荃湾惠泉路体育馆方向石围角和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二台通识60秒。 鉴于近日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很多企业都安排员工留在家工作，虽然方便，但都要特别小心网络保安风险。例如很多家人会共用电脑，工作的时候应该开设一个新的独立账户和使用另一组密码，确保其他用户不能够存取账户里面的文件。当你要输入密码又或者看机密文件的时候，都要留意身边的环境，确保私隐。而用 WiFi 网络的保安都非常重要，例如应该更改路由器预设登入名称和密码，将人体升级去到最新版本，以及建议使用最新的安全协议 WPA3。 如果路由器不支援，就用较常见的 WPA2。 如果要将数据储存在个人电脑，员工就要确保为这些敏感数据进行加密和备份，以及不要将备份资料连接去电脑，防止数据外泄又或者损失。最后，员工应该获取公司的资讯保安准则，并且严格遵守。如果电脑上面发现任何可疑活动，就要立即终止同公司网络的连接，然后向 IT 管理员报告以及求助。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播成 二台通识六十秒，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丝。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哎呀，好唔舍得啊，好唔舍得啊， 好快脆啊，呢几个钟 啊，哎呀，剩翻二十分钟嘅时间都唔够，我就会离开呢个直播室，又唔知几时可以重返直播室啦。 随时都可以嘅， 系咪啊？ 系啊。 阿小白几时放假？ 诶、哎，你讲声，我哋咪夹下。 又或者我从此就唔使阿欧再翻嚟啊，咁咯。 咁又唔好，系咪？ 好惊啊！欧而家 系啊，一路听一路惊， 赖赖紧尿啊！ 个背脊好寒嚟噶佢，咩事啊？ 冇事冇事啊！诶、哎，系咁讲下嘅啫，我冇咗各位。同事呢每一位嘅 DJ 呢都唔得嘅。係。好啦，继续我哋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呢，有我彭仔程振鹏同埋有啊小白响树。电话旁边呢就过咗个半钟头啦。翻翻嚟啦，就有朱海婷 ，Heidi， 早晨， 系啊 ，Hello， 小白 ，Hello， 彭仔，神光电众继续喺度啊！ 你嗰个半钟去咗边？做紧啲乜嘢？ 哇，好忙！我想讲，我近期咧，呢个 女起身啊， 迟啲嘅享乐时代讲，未啊未啊，唔好搞佢先，我做好嘢先。呢个嘅钟咧，因为呢排咧，我真系买咗好多盆栽啊， 哇！ 所以咧，我打理紧我嗰啲小生命啊。 喂，比较少听你讲即系种植盆。栽嗰啲嘅生活嘅点滴、哦， 其实一向都有嘅，不过咧、啊、近期就真系咧，大家会觉得唉、哎，都出少咗街啦。咁喺屋企咧都好想揾啲细艺俾自己啊。咁所以都我近排个即系种植嗰个生涯咧，都系突然间系即系比较精彩咗。呢、這个咦，你想我今日转题目啊？ 啊唔系，得闲交流一下啦又 系咧。 但因为彭仔喺度咧，我又唔知道，你知咧，我哋近期都储咗好多嘅题目，见到你，我系想讲食嘢。 好啊，啱啊，食嘢啊，大家都中意啊。 好啊，嗱，我都知道咧，大家近期即系少出街食嘢啦，或者真系避免咧一啲无谓嘅大型嘅聚餐啊嘛，系咪？即系啲呼吁都系咁讲啦。咁、精致啲，咁啊几个人去食一餐咧，咁、或者一个礼拜一次半次啊， 有咩选择、啊、 都可以考虑嘅。嗱，咁好多时咧，啲大型嘅食饭都话，不如去食 buffet 啦咁噶嘛。 系啊。 咁我知道咧，而家咧好多即系啲酒店咧，其实都有两个唔 同嘅取向。嗱，有一啲咧，我就知道咧，都繼續咧會 set 部飛嘅，但係咧睇到好多浪費嘅情況，因為可能嗰一日啦，唔係真係話full house坐曬好多人啦、或者可能得而家好多時嚇 lunch 啊或者 dinner 計計埋埋都係得幾台啦。咁、如果你好似以前咁，你知啦，無論你幾多台都好，部飛嘅嘢唔可以縮水噶嘛，係咪？ 你都係擺到成間餐廳都係。 是啊，所以我都曾經見過一些咧，繼續係即係 serve buffet 咧，係造成好多嘅浪費。你會覺得唉，見到都肉赤啊，好似啲嘢都食唔曬咁。 咁 我近期試咗一間咧，第二嘅方法咧就係其實咧，佢依然係有 buffet 咁多嘢俾你食，不過佢就變咗可能一個晏晝一個 lunch 嘅，好似會變咗個六個 courses 嘅 lunch，令到你咧依然有 buffet 唔同種類嘅選擇。不過就唔好煩啦，你唔好辛苦而唔要行啦。我哋就係一樣咧，係 serve 去你個座位嗰度咁樣咯。 嗰個運作係点样噶？ 嗱，运作其实咧就系冇摆任何嘅嘢食出嚟噶啦，即系唔系冇咗个buffet台。 但系应该有个餐牌啊，系嘛？ 系啦，只不过餐牌咧就由可能以前一般嘅，你去食一个周末嘅 brunch 啦吓，我哋话，咁佢都会咧系有个叫 semi buffet， 跟住就再加个主菜，跟住就再加个甜品噶嘛。 系啊， 今次咧就变成为一个咧喺餐牌上面有六个 course 俾你拣嘅晏昼，咁咧其实咧你计计埋埋咧系真系等于食咗buffet咁多嘢噶啦。 佢每一個 course 係咪有好多選擇呢？ 係啊，先講第一道先啦。咁佢就會咧係類似一啲 cold cut 嘅，即都未到係 appetizer 啫， 冷盤 係精選嘅冷盤。咁你可以揀嘅有一個海鮮嘅 platter 啦，即係 seafood platter 啦，海鮮嘅拼盤啦，或者咧係一個嚟自唔同地區一啲好精緻嘅 ham， 一啲嘅嗰啲叫咩中文 火腿， 係啦，唔同類型嘅火腿嘅。火腿咯，主要是火腿咧，有 Parma ham 啊，有呢一个唔同种类、唔同时候啊，几多个月份唔同嘅 ham 啦。咁就系呢一个嘅可以选择啦，或者咧有啲如果系素食者嘅，就会系番茄加个芝士咁样。呢个第一个盘啦。咁我嗰日咧就拣咗呢个 cold cut， 即系一日唔同时候、唔同个月份嘅啲嘅 ham 啦吓。咁啊都好精彩，非常之精彩。但系咧，我见到我朋友个 seafood platter 咧，我就后悔啦。 我都会拣呢个啊，我都会拣呢一个海鲜啊。 是啦，因为呢虽然每个是人头咁 serve 啦，但佢都一样好似 buffet 咁有个摆石冰嘅碟啦。好其实等于你去外国 seafood market 个 seafood market 一样。哇，有呢一个大嘅蚬啦，有两隻鲍鱼仔啦，跟住仲有鲜带子啦，有虾啦等等。即係望完个 seafood platter 之后我就觉得哎呀嗌错添咁样啦。 好啦，跟住呢。 好啦，呢个系第一个啦噃。跟住第二味啦，就系继续俾你揀返都系沙律同汤，咁沙律都有好几款啦。你中意普通嘅田园沙律又好，或者你中意 Caesar salad 啊，咁都可以俾你拣啊。咁个汤咧都系精致嘅，等于好似平时你 buffet 咁，一个中汤一个西汤俾你拣。咁中汤就拣咗呢个花旗参煲鸡啦，花旗参重组花煲鸡啦。咁西汤嘅就会系一个西兰花忌廉汤咁样啦。 其实我有冇得两样都饮下咁噶？ 咁又冇噃，你又唔可以话我唔要沙律，但系我要中西汤又唔得咁喎，因为人哋个 menu 嘅设计都系希望你每样嘢都食到噶嘛。 咁我拣个中汤，中汤 我都系咁拣，冇错嘅，因为我哋成日话咧 buffet 饮中汤感觉系比较好啲， 好似啲料都靓啲。 冇错，哎，好啦，我哋今次拣小白，你拣咩啊？ 我都系拣中汤啊，呢个， 哎，掂 啦。 啊、 好啦，咁跟住啦，其实去到呢个位咧，你问我咧，我已经饱咗一半噶啦。跟住咧，未到 main course， 因为我去嘅呢间喺尖沙咀一间好传统、好经典嘅酒店咧。其实大家都知道咧，佢啲咖喱咧都系几出名嘅。咁佢由其中一个 course 咧就系、一个咖喱嘅又唔好叫拼盘，但系如果中国嘢就叫几小碟咧，系咪？咁我就形容佢为咖喱嘅五小碟咁样啦。咁就有最主要系印度咖喱，其实咖喱佢都有两款汁嘅吓。咁跟住咧就再加有啲牛啦，有啲嘅 mushroom， 有啲嘅即系蘑菇啦，跟住有羊啦、鱼啦。其实你想象你上印度咖喱，通常就系一啲好似用铁嚟做嗰啲兜兜细兜兜咁样嘅，哇，都成夹夹埋埋都成六个兜摆喺你眼前咯。咁我当你每一个都好似个细饭碗仔咁样咯。其实你食晒嘅都已经饱咗。我就饱咗九成噶啦， 系咯，喂，跟住仲有三道味嚟， 系啊，所以咧喺呢个印度咖喱嗰个 course 当中， 我就係放輕鬆嘅，我每日食一嚿兩嚿，因為本身我都唔係食得好辣，咁我當係即係嗰種試菜咁嘅心態嘅啫，我就留翻去食個 main 嘅。 好， 咁個 main 好，你都諗到噶啦。通常你以前食 buffet 個 main， 咁有個嘅扒嘅扒台啦，係咪？咁佢會切俾你噶嘛，係咪？咁佢都一樣咧，就係serve翻嗰個嘅牛扒啦。咁你可以揀扒或者魚嘅，咁嗰日就有一個salmon 啦。又或者可以揀自選嘅 pasta。系你一样可以拣翻你中意唔同嘅 pasta 去整个汁俾你啦， uh-huh. 有羊架啦，咁、wow. 都够啦，系咪？咁 我 就会拣 鱼啊，我食三文啊。 诶、欸，我同你一样，你拣咩啊？ 我又系、哦， 我谂嗰啲料靓啲咯。 料是靓嘅个三文，但系当我见到身边嘅人嗰嚿扒咧，我又后悔咯， 因为太香啦，系嘛？ 唔系啊，如果你唔拣鱼咧，你好难仲有胃口食其他嘢啊。 但系嗰嚿扒咧，我就黐咗我老公几啖啫，我都觉得如果你俾我成嚿，我又仲食得落喎，竟然。 哎呀，咁我转扒啦。 好啦，各有所取， 同样精彩嘅、嗯。 好啦，咁啊，剩翻两道 course 啦。 其实嗰两道 course 临尾咧，咁都系当然系呢一个甜品生果同咖啡茶啦。咁、 哦、 但系其实咧，佢个甜品上俾你啦，咁、 嗯、 都系咧，直情好似将一个下昼嘅 T 恤咧摆你眼前一样， 嗯、 即系三层嘅 T 恤，不过佢就两层啦吓。咁你要两个人就 share 一个啦，咁、 哦、 就下边就系全部嘅生果啦，都系好靓嘅生果拼盘，上面嘅就系四至五款好精致嘅、 嗯， 即系细细件嘅一啲唔同嘅 tart 啦，譬如有蓝莓嘅 cheese 啦，亦、 啊、 都有柠檬 tart 啦，有一个做到好似一个tangerine 一个好似金咁样嘅，但系其实就系有。一个橙味的叉啦，咁都系非常之精彩。 哇，系咁啊，跟住嗱，佢呢一个会唔会唔系好似因为平时我哋去食 brunch 咧、 嗯， 有啲咩香槟任饮啊，即系嗰啲咁样嘅嘢噶嘛？ 嗱，咁啊，嗰日就冇拣呢样嘢。不过我相信，如果你要佢做埋个香槟啊或者酒嘅 pairing， 其实都系喺你本身个价钱嗰度再加啲啫。咁、 哦、 呢个就睇下你需唔需要呢一样嘢啦。 咁计人头咁计一个咁样嘅咁特色嘅自助餐系六道 course 嘅，咁几多钱到咧？人头 嗱，平时如果喺呢个酒店食佢晏昼嘅自助，即系半截全自助餐啦，都应该系挨近三个位尾噶啦， 系 系啦。咁而家咧就如果你仲要有某种嘅信用卡签账咧，就系、是、差唔多以往价钱嘅大约60%到啫。 哇，六折！ 是啊，所以其实即、就、系、是，唉，去完嘅感觉就系、是，仲要嗱，台就唔可以话系坐满啦、 嗯。 其实佢都会将你咧尽量摆喺唔同，即系嗰个餐厅嘅唔同角落头。 因为费事聚集得咁 系啊 咁近啊， 咁样感觉都觉得、嗯、啊都 OK 啊，人同人之间嘅距离又唔系太近、嗯，只要你同你个台嘅朋友或者你屋企人唔好食到口沫横飞咁样， 静静地食。 食講嘢都唔好太大聲，太噴口水，咁、都即係 接受到 可以去接受咯，係啊，同埋唉都真係知道啦，好多嘅酒店業啊、餐飲業啊個經營都好困難噶啦，都好努力咁諗唔同嘅一啲 promotion 嘅優惠咧，希望令到翻啲顧客會翻嚟啦，安安心心咁翻嚟啦，咁樣咯。 咁食肆經營啦，或者係酒店業經營咧，有呢一啲嘅求生術啦，咁啊睇下大家會唔會考慮。一下啦吓，虽然我哋话喺疫情底下咧，都尽量少出街噶啦。 系 好啦，咁我唯有咧就如果系咁讲咧，阿 Heidi 冇办法啦，你私底下再你再WhatsApp 我喂，究竟系边度嚟？ 你好有兴趣、啊？ 到咩？尖沙咀， 我都有啲兴趣。 经典嘅酒店。 哦，咁一定系嗰个啦，得一半嗰啲嘢啦，系咪啊？咁上下啦，系咪？ 嘢食就系唔系一半咁简单啦、 啊。唉、哎，好啦，嗱。今朝咧就紧接住呢一个嘅话题咧，阿 Heidi 都拣咗首歌嘅。 系啊，只歌咧就系日光啊吓，咁我觉得咧呢几日又阴天翻啊嘛，同埋我觉得而家咧系好需要太阳出嚟啊，无论令你嘅心情啊，你话杀菌啊，样样嘢我哋都好想见翻多啲日光嘅，快啲出嚟啦！ 好多谢晒啊 Heidi 啊，去迟啲再同你倾过吓。 好， 拜拜。 昼夜四面壁房里共唱，微笑的光圈。 后风雾灯披雨不疲，游丝一打百丈远，在世道里走，被世道磨蚀。条长雨油灯再点，在窄巷渗光，望透极尽处，城内照亮了。挨得苦苦的嘴脸，渴求变天，如周遭漆黑一片，抱拥大志，以伸手不见作起点。这次我气傲得英勇，连看也是甜，无需急于高攀去证明宏愿，神一早给谱写你我生命。日光普天照，心播着你梦的交响，从日光找到永远。 这一首歌呢，由两位呢一个好唱得嘅男士呢係合唱嘅，包括咗有超峰啦，同埋呢 Super Moment 嘅 Sunny 啊，有呢一首日光。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係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呀？在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 㗎。咁就啱啦，我哋係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旁边小白，我哋有位小朋友啊。 对啊， Hugo 小朋友你好啊。 Hello. 早晨啊 Hugo。 早晨。 几多岁啊你？ 哥哥早晨彭爷爷。 係乖啦。 好开心。我 是 小白哥哥啊。 唔重要啦。 重要㗎。十岁系咪啊？ 是 十岁好大个仔噶咯，其实都 系咯，把声似五六岁。 系、哦，你家系一个好可爱嘅小男孩啦。 可以咁讲。 哇，好啊，即刻认啊！ 搞到我都想用 B B 声添，但你会想死啊！让我用。 Hugo 打电话上嚟，有啲乜嘢点唱呢？ 想点唱俾爸爸听。 点解啊？点 解啊？ 因为爸爸好辛苦。翻工好辛苦， 系啊， 同埋而家肺炎疫情，所以要小心啲咯。 系、爸爸系做边行噶？简唔简 单？维修 系，即系做啲维修工程嘅。 系啊， 哦，咁啊更加系需要一个强健嘅体魄喎、 哦。系啊， 系 啊， 嗯，咁而家屋企系咪即系唔使翻学啦？咁你有冇大人喺屋企睇住你噶？ 有啊，妈妈 系妈妈就陪住啦。妈妈需唔需要工作噶？ 唔需要 嘅。系啊，咁爸爸真系一个好男人啊！ 梗系啦， 即系真系一个人担起成头家。 系啊，好嘢啊，真男人啊，呢啲真系好嘢。 好乖啊 ，Hugo。 系啊，咁 Hugo 你平时点样锡住爸爸先？爸爸咁辛苦。 夜晚有时同佢打机。 打机哇、 都几好啊！呢、這个娱乐 捉到方向啊，好多爸爸都喜欢打机， 是咪啊？ 系啊， 咁啊小朋友又啱啦，嗬、好啦，咁嗱呢一轮喺屋企啦，经常系咪？因为未有学翻啦，有冇好挂住翻学啊？ 有啊。 咁喺屋企有咩时间打发？会唔会打下电话同啲同学倾下偈啊？ 有时就会补习啦，好似今日咁。 补习 仲可以补习， 用咩方法补啊？电话 老师会过嚟、我哋屋企补 习。咦，呢、這、一个方法又几可以配合到啊？ 逐家逐户老师都 咁，我相信那个老师嗰、那个系咪补习老师啊？ 系啊，补习老师。 补、习老师应该都会做晒个人卫生嘢咧，然之后先上门嘅。 系啊，会嘅。 系啦系啦，同有冇话佢入门之前同佢量下体温啊？ 唔会噶，唔会噶，系佢自己过嚟我哋屋企。 系、okay ， 可以加呢个环节啊嘛，同埋摆个酒精搓手液喺度，体温 OK 啦，就搓埋手先入哦。 几好啊， 个鞋底仲要喷一喷漂白水，一定加埋九啊。 笑到 老师嚟我。老师嚟我屋企嗰阵时咧，妈妈咪帮佢喷咯。 系啊，好啊，啱噶，呢啲嘢要做多啲啊，嗬。 系 啊, 啊。 好啦 ，Hugo 咧，你咁乖咧，你谂住点一首咩歌俾爸爸啊？ Alan Walker 嘅 Alone， 哇 ，Alan Walker 你都识嘅，劲嘅真系， 好厉害。 好彩我都唔弱，我都知呢首歌。Alan Walker 系 DJ 嚟嘅，咁边个唱啊？边个帮佢唱啊？ Alan Walker，Alan Max， 我识，我叻过你。 好，多谢你， 多谢你的电话，好，拜拜， 好啦， 拜拜。 Lost in your mind, I wanna know, am I losing my mind? Never let me go. 呢一首咧 ，Alone， 咁啊，希望咧下个礼拜嘅时间咧，彭仔都仲有机会可以有呢一个重返直播室嘅机会，唔好咁 Alone， 唔好咁 Alone 啦。好啦，转头风骚快活人啊，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Bye bye